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7: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埃及当局向8名男女发出拘捕令，咁佢哋涉嫌参与制作一部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嘅影片。咁由于佢哋大部分住喺美国，埃及检察总署已经致信去美国嘅司法机构，要求美方将佢哋引渡翻埃及受审。呢8名男女包括电影制片人巴塞利，以及系推广电影嘅佛罗里达州穆斯琼斯。埃及嘅检察总署指佢哋涉嫌妨碍国家统一，藐视并公开攻击伊斯兰教，以及系散播谣言。假如罪名成立，最高可以被处死刑。埃及总检察长已经下令将呢8人列入入境嘅监察名单，又要求国际刑警协助执扣。正在美国访问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表示，缅甸同美国交往并不意味缅甸同中国的关系恶化，缅甸同美国的联系亦不应该视为是同中国敌对。昂山素姬前日抵达华盛顿，展开为期17日的访美行程。他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谈之后，在智库组织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演说，回应外界对美国同缅甸交往是要钳制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疑问。他说，对于缅甸来讲，美国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对缅甸有好处。美股个别发展，投资者在上个星期联储局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措施推动大市急升之后，倾向先行获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窄幅上落，全日高低点数波动65点，最终升11点，收报13564点。纳斯达克指数微跌近1点，收报3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点，收报1459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以上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100%支持 DBC。 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学文思潮，加油 ，Fox 妈咪。 阿 Ron 话：大班，我哋全家都支持 DBC， 继续为民发声，全港嘅期望都喺你身上啊！ 支持 DBC， 保护香港言论自由，沈生、沈太。 支持大班同何国辉，加油，陈氏一家。 支持 DBC， 继续播放，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黄女士。 我是何海婷，100100日呼百应 D100 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100%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阿耀话洗脑教育只是共产党的第一步，以后陆续有来啊。 要爱国不要爱党，要读中国历史不要国民教育科。Vincent and Doris。 Chris and Teresa 话反对国民教育，支持 DBC， 大班撑你。 100%支持 DBC。 Winnie 话支持 DBC 言论自由，大班諗吧。 李生李太撑大班，撑 DBC 全体工作员工，撑反对国民教育。 刘小姐话郑太辛苦晒你啦，你嘅责任都好大，希望你唔好放弃啊，加油。 向太话支持大班，支持 DBC， 支持 DBC 全体员工，黄伟文归队。 支持 DBC 等于支持言论自由， DBC 努力加油。KY 井

最紧要就法治。嗱，我绝对认为嗰啲水货嘅问题咧，系严重冲击上水啲居民嘅。嗱，好简单啲铺头，全部卖奶粉嘅，全部做晒药房，做晒金器嘅，啊，连一啲又系等于领汇一样啊，赶绝晒啦。领汇就一个最好嘅比例啦，比二啦。领汇就因为领汇咧，将啲商场重新翻新过晒之后咧，就引晒嗰啲连锁店啊啊大集团入去，就赶绝咗啲小商户啦。而家上水嘅问题又系咩咧？因为水货客嘅问题咧，啊，同埋喺个边境嘅问题咧，就将所有啲小商户赶绝啊嘛，即系唔系所有小商户，你应该话有一啲行业俾佢赶绝咗啊。咁变咗完全呢个经济原则嚟㗎嘛。嗱呢个就经济。 就自由市场即係会顺应嗰、那个即係嗰个 供求 供求问题嘛。 啊咁你系咪全部转晒。 你其他冇乜生意。 买晒药房。 你系针对嗰啲系即係内地客嚟做生意啦。 做晒药房啊金器啊总之嗱咁你又要睇下大陆人点解要走嚟香港买嘢。佢唔系因为平喎。嗱，你要咁睇喎， 系因为冇假嘢啊嘛， 正 呢个问题， 品质保证啊， 我哋都要第一觉得我哋香港人有一样嘢好就我哋嘅制度，起码保证咧，你买到嘅嘢咧，绝大部分啦吓，良莠不齐，仅有害群之马嘅，起码大家有信心保证系买到真嘢嘅。嗱，呢个就香港成功嘅地方。但另一方面咧，我哋要同情大陆啲同胞咧，佢有钱买嘢，佢都买亲都系假嘢啊嘛。佢亦都冇胆去买嘛，所以咪涌嚟香港买咯。嗱，呢个就系呢个好复杂问题嚟嘅。咁喺 大巴嗰啲水货咧，就唔系嗰啲人嚟买嘢，而系佢哋系一批一批咁样啊，蚂蚁搬货入去。 咁佢就 咁咧就系免咗个税啊嘛吓。 唔系，咁佢都系买嘢。咁你 佢做一啲即系讨伐物流嘅一啲。 你如果喺大陆，你系父母嘅谂法，或者你生咗个孙嘅。你锡你个仔，锡你个孙嘅，你都唔想饮咗三聚氰胺啊！啊，嗰啲咩嗰啲嘢啊嘛，你都会走嚟香港，你都会买香港水货客，攞上嚟卖俾你个奶粉嘛。但系叫你阿林伯，如果你系深圳人，日日叫你走落嚟买嘢，你又唔得噶嘛？你咪帮仔啲水货客咯。 呢个货源嚟嘅啫， 呢个你又要听阿 Q 仔个咩经济学啦、啊？喂，政治经济学啦。嗱喺大陆嗰边咧，就劣币驱逐良币。就将啲钱呢涌咗嚟香港呢就买真嘢。倒返住嚟香港呢又系劣币驱逐良币喎。变咗 香港人上去买呢个冒牌货。 唔系啊，咁香港人唔系讲冒牌货 先。A 货。 你喺水你喺上水嘅时候呢你令到上水啲居民呢系好困扰嘅。咁其实政府要做啲咩冇咩可以做嘅。其实一样嘢呢就系话反而业界呢你话呢咁嘅水货客佢梗有人组织嘅梗有蛇头㗎、 有㗎 你要搞好啲物流佢你盡量。 你最要搞到火车站嗰度。 所以关键在于 影响到我哋香港 市民。是打压打压唔到㗎你良好管理㗎 你 要盡量管理得好啲㗎。 有啲人不知所谓㗎真係有人不知有人甚至乎限制内地客带现几多钱嚟香港。 但係钱嚟或者系唔俾就一 人内地就有佢自己规矩。 或者三人嚟一次啲唔得㗎。 咪有美国都系㗎你去美国你唔可以带多过一万蚊嘅美加，你唔可以带多过一万蚊入境，唔系唔俾，其实系俾嘅，好多香港人唔知嘅， 要你解释系嘛？ 唔系，你要填张表， 要填表做啲手续。 其实你系填张表嘅啫， 即系申报。 但系如果你俾佢捉到你入境或者离境嘅时候咧，带多过一万蚊加纸或者美金咧，好大镬噶，分分钟系充公嘅。嗱，而家佢做到点咧？美国佬咧？佢直情喺个登机口嗰度，因为美国就冇 exit control 嘅。嗱，民主国家咧系冇出境管制， 出境系唔需要， 出境系你唔需要过海关，唔需要过移民局嘅。但系佢嗰啲而家叫 border control 好巴闭嘅，嗰啲直情系国安局嘅，即系 homeland security 啊， 口岸啊。 佢就揾啲人企喺个闸口度，加拿大就揾啲海关企喺闸口 抽查啊。 就抽查，尤其你香港人啊，或者中国人啦、啊，而家冇讲香港人，香港人以前巴闭啦，而家唔系啦，而家你强国， 而家内地人、啊， 强国同胞咧，你着得身光颈靓咧，佢就嗌入一入你，嗌埋你一边， 系 好衰噶，嗰啲人啲态度点咧？佢直情 即系睇唔起定系咩咧？ 唔系啊，喺条桥嗰度啦，即系上飞机嗰度啦，佢直情就叫你喺嗰条桥嗰度将你个手袋，或者袋入边啲嘢攞晒出嚟。嗱，如果你有现钱，你大镬啦。咁你攞晒出嚟，佢逐张同你摊晒喺地下嚟， 是人相机都见到的、嗯、就在那帮你送人质。你想想啦，如果有个贼嘅跟你一起当你回香港又好，去巴黎又好，去上海北京又好，在美国喂呢落机就老粒你啦大佬。 一定钉上呢个富豪嚟㗎。 完全系冇私隐㗎。美国佬系好贱㗎，你美国佬嗰啲口岸嗰啲管制呢，但我哋香港系咪要做到咁呢？啊，即系个问题系好多嘢都好难。 香港系欢迎多啲人攞多钱嚟消费㗎嘛，你冇可能限制大钱落嚟㗎。你又真系唔俾佢系一日行几次嗰啲，真系唔得。我谂下，但系嗰啲只能够系黑名单，你个个都唔得噶，系咯。 而家有啲人乱写嘢、乱噏嘢 啊！你都冇理由限制个出出入入，关你咩事啫？ 咁啊，住喺上水人好惨噶， 点解唔得先？ 其实上水而家已经等于一个领会噶啦，即系个翻版，就将啲细嘅啲铺头咧做小生意嗰啲赶绝晒噶啦，交唔起贵租。咁上水啲人咧就要惨啊！佢生活上面咧， 系啊，你 有啲 生 活 需 要咧，佢买唔到， 你面包铺、文具铺咧冇少咗噶啦， 系 啊， 呢个就领汇效应，呢个就等于领汇效应嚟嘅。呢个其实就系而家香港咧就叫做领汇遍地开花，其实唔系可以咁讲，领汇喺边境嘅地区咧。啊，即系 扩充业务啊， 唔系啊，遍地开花嘅现象。 富店区贫穷店啊，你一定要有钱先做得到啊！做大生意，小生意想守住少少嘅生意仔咧，冇得做啦。 大班 呢个情况， 两位都唔熟悉上水啊！我就喺上水住过，系差唔多系有一年半。当时候咧，我上班落班嘅时间咧，系冇错喺火车站系有好多啲水货喺度拆货，但系咧系秩序比较好啲嘅。我谂呢排可能系弥补 唔系秩序问题嘅，一路都系咁啊。问题系太多啊， 你变本 系多咗人啊，即系你嗰阵时咧，可能五十人做水货客，而家可能五百人，即系又系咁嘅地方，咁你变咗个秩序就自然乱噶啦。而家其实最紧要咧，嗱，老实讲，自由经济。呢啲人揾食，我哋唔会阻佢揾食嘅。最紧一样嘢咧，就系业界要自律咯。嗱，好简单嘅，你唔系揾一座工厂大厦，自己做一个合作社， 佢个物流中心， 做一个 而家都有噶啦。我自己咪即刻就话咧，佢跨部门、跨政策局， 佢 话咧多消防处啊，呢个啊地政处， 喂，仲衰嗱，所以吹水我做嘢咧，佢系邀功嘅啫。佢系冇谂长远嘅。你如果将而家佢哋本来喺工厂大厦做物流中心，你都赶住佢， 稍具规模你赶， 你咪赶到出街， 打散佢咯。 你咪将赶到出街咯。 又将上水嗰啲嘅货源咪拉晒成条铁道沿线啦。你咪大围啊，你粉岭都有人做。 所有国家啲 禁之不绝嘅呢个系。 你知唔知所有国家边境都系咁嘅？ 禁之不绝噶啦。 美国、加拿大大家都知啦，嗰个边境 系 永以前咧就。加拿大人去美国买嘢，因为美国税低啊，仲有嗰阵时咧， 新加坡都系噶， 新加坡去马 来 西亚买嘢 系啦。 我哋以前我哋香港人而家都上大陆买嘢啦，如果唔系罗湖城边有咁好生意啊？即系永远喺边境咧都有呢个问题出现嘅，永远都有嘅。点样去解决咧？呢、這个就系要去谂办法啊嘛。啊，但系你冇得禁嘅，因为个个要搵食。嗱，老实讲，好多呢啲都系香港人嚟嘅，亦都好多系新移民。喂，佢去揾食嘅啫，佢都系啊，所以咧呢单嘢咧就好考起阿林郑月娥噶啦，即系你睇到佢作阿老总咁讲咧，乜嘢都关佢事。嗱，而家另外一单嘢就最过瘾嘅，而家梁振英系头痛噶啦，你俾呢个启丰二号出去好啊，抑或唔俾佢出去好咧？就系因为你自己一上任，你。第一就喺上个月啦，系嘛，就俾咗呢个启丰二号出咗去啊嘛。你今次第二次出去，你点搞？你用咩理由去阻挠佢咧？嗱，而家喺度讲紧数噶，你知唔知 办事？ 点上次唔知翻咧？ 而家喺度讲紧事，唔系而家喺度讲紧数。而家系希望咧喺度谂紧啲桥。嗱，呢啲就唔好嘅。政府如果走去同一啲组织去谂下点样走法律啦，走灰色地带咧，呢个系唔啱嘅。而家佢哋希望咧，有人喺度划船紧咧，就希望保钓嗰班友咧，就话嗱，呢个启丰二号咧就出去打鱼嘅，而家申请出去打鱼， 系 跟住咧嗰班保钓勇士咧就坐另外一架船， 系 就出公海， 然后上嗰架船， 然后上嗰架船， 哇咁迂回啊！ 唔系呢啲嘢咧，唔系呢啲嘢，如果系牛啊保钓自己做就冇问题， 系 如果你同政府有个咁嘅交易咧，就有问题， 嗯。 因为政府唔应该咁做嘅，你明唔明啊？所以而家咧，佢梁振英咧，佢唔明白 管理一个政府呢是需要有规有矩，因为中央政府都不停讲话依法办事依法办事。 同埋香港民间保钓一定保返即係保即係保留返我哋民间保钓嗰个特色。嗯、即係唔系同即係政府一个去合谋嚟做啲戏出嚟。同埋我哋应该睇呢个发展方向，就譬如今日睇见呢大公报高调报道罗堪就上京告日本、嗯、头条报道社论配合。亦都希望呢就你班保钓英雄啦仍然有个舞台俾你玩。但就唔系出去玩啦，唔系出海玩，你应该循即系发挥你香港民间嘅组织啊， 用另一种手段啦， 咁啊，咁你令北京嘅处理到嗰、那个、嗯、即系嗰个主权管辖嗱，嗰度反而系有角色去扮演嘅。 系有啲人咧系上访唔知几辛苦啊，罗堪就咧去到咧就有人 罗堪就以前一 保 一上京就压走你 贵宾嚟噶， 上次冇人，上次我去过啊，上次冇人跟住佢尾啊嘛， 系今次都系啊，今次啊特别安排。 今次、 啊、 上次好似阿罗就咧就同阿上李旺阳事件去上海，嗰、 啊、 次就有人即刻带走 佢上访， 跟住佢、嗯、今次咧就上宾啦， 今次上宾啦，系、嗯、啦。 个问题就系话咧，而家喺内地嗰个保钓运动都有报纸报道过系由公安带队噶啦。老实讲喺大陆、 啊， 你喺而家隔净系苏联，如果冇中央政府，冇呢个公安默许你嘅。拉晒啦，已经谂都唔使谂啦，坦克车都可能出埋啦。谂、 啊、 你开， 你咁啱呢个美国国防部长又去访问美，访问内地中国，梗系咧吓，要俾啲嘢佢睇下。 唔系你香港就唔可以咁咯，你要依法办事咯。嗱、啊，我哋香港亦都唔鼓励。嗱，譬如而家发生单嘢好简单啦、嗯，但系而家今日所有报纸啊、电台都有讲咧，就有对日籍嘅夫妇， 系咯，我哋香港文明嘅，点会咁做 俾人打？咁好在警方好嘢喎，咁快就拉到人喎，咁当然呢个真係疑犯啦，咁究竟系咪拉啱人又未知啦，但系呢样嘢就唔可以鼓励。我哋香港最紧一样嘢呢，就系我哋要保障每一个旅客或者每一个喺香港工作嘅外地人嘅安全。嗱呢样嘢好重要， 即系甚至我哋反日， 因为黄埔区系相当多日本游客， 我哋上街反日抗议， 居民喺度住 嘅。香港嘅虽然系示威之都，但系我哋嘅整个示威文化系文明嘅，系、 嗯、 和平嘅。吓、啊、你睇下，即系无论政府总部啊，几万人示威，结果吓厕、啊、所洗翻干净嘅，我哋几十万人上街系不会打翻一个垃圾桶啦。呢方面就真系一个典范嚟嘅，即系点解一国两制我哋保住香港 啊？公民广场嗰度学民思潮班学生，仲要将垃圾分埋类添，唔、 嗯、 单止清洁，仲要帮你分埋类， 啊环保嘅、啊、可以教育嘅系咯。 咁啊，公厕污糟，佢哋自己落手去洗干净佢吓，真系几好系嘛？ 不过都讲翻，即系啊，大班你篇文章引起啊，一石激起千重浪啊，即系民主党咯，继续有回响吓。 嗱，呢啲叫做咧，第一就对号入座啦。第二样嘢，我篇文章当然系冒犯咗民主党，呢个我承认啦，亦都对佢哋唔客气啦。咁但系佢哋嗰种回应咧，其实佢哋恶毒过我。佢哋话我恶毒，而家我倒翻转头话佢恶毒。个问题就话好简单，一篇我分析性嘅文章，如果大家有琴日都听过，如果亦都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睇翻，成篇文章冇一句说话系讲到民主党同中联办有个台底交易喺呢一方面啊，喺个选举嗰度超级垃圾区议会选举，我只系话民话呢个中联办。投图报你啫、嗯， 送礼， 送联晚送个礼俾你啫、啊。你可你冇得唔接受，最惨你仲有一样嘢，你冇得唔接受。啊，人哋送礼俾你咧，你仲可以唔接受？你中联晚喺选举度送个礼俾你，佢、 啊、 你冇得唔接受嘅，你咪检讨下咯。佢点解要送个礼俾你？我净系分析一样嘢，点解佢要送个大礼俾你啫嘛？我冇话到你要去攞，我亦都冇话到你去挨，我亦都冇话到你去。有个台底交易，我只不过话因为你有个破冰之旅啊，因为一直以嚟咧，泛民主派同中联办咧系冇交易嘅。喺嗰个政改方案2005年，你中联你民主党就做咗一个破冰之旅，入去中联办啊，倾嗰个政改，跟住出嚟 呢一方面咧反对五区公投唔参与，另外就支持咗政府政改方案，而中联办就送个礼俾你，就喺呢次选举，佢又冇蚀底嘅。但我就谂唔到咧，嗱，俾刘慧卿闹完一样嘢啦，跟住就俾何俊仁条僆闹啦，又一样。咁啊，何俊仁琴日都出嚟闹我啦。 喂，又奇怪，咁佢又话要闭门咧，系要去检讨个赛后嘅，又 话唔发表不方便评论啊，电话又出嚟咧，咁啊接受苹果日报嘅访问啊，呢个全香港报纸咧系得苹果日报登嘅。 所以睇翻咧，香港嘅泛民主派咧，即系其实我哋嗰、那个。直接溝通緊，要都係文章嘅一啲嘅分析嗰方面咧，有啲不同意。 你可以唔同意㗎？ 可以直接溝通，同埋即係睇翻即係整個局。 咪而家仍然邀請佢打電話嚟1871咧，可以對話。咁我平時嗱，佢自己都講，我同佢識咗廿幾年啦，我同民主黨個個都咁熟啦。喂，我只不過話人哋送禮俾你，仲有一樣嘢好嘢，佢而家做何俊仁，我真係覺得佢上咗路啊！佢無端端幫中聯辦做。 嗯， 做呢个咩？做呢个发言人吓、啊，就话因为我哋 DBC 俾中联办打压，我癫鬼咗就要，因为我攻击中联办就要攻击佢。而家中联办都未出嚟讲嘢，几时轮到你何俊仁代表中联办讲嘢？嗱，呢啲唔系何俊仁嗰种不智、嗰种政治敏感度不足嘅地方咯。几时轮到代表中联办讲嘢？而家真系做咗中联办嘅代言人，嗱呢啲叫无私显见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好过瘾嘅。佢啊，即系搲旧账啦，就话我都支持佢哋嗰个方案嘅，一人两票嘅方案。嗱，我支持嗰方案同佢嗰个系唔同嘅。当时我系政府推咗呢个曾荫权政府推咗呢个政改方案出嚟，我觉得呢个五区即系嘅变相直选嘅。即系新九组啦，即系彭定康嘅、一人一票嘅选举，我唔系呢个方案嚟嘅，我写个文章嘅，大家可以上翻去信报个 archive 睇嘅。我个提议咧就系将呢个真系分开五区。嗱，我的方案系咁嘅，呢、這个超级垃圾区议会咧，我唔系全港一个区嘅，我系分开五个区，港岛区、新界东、新界西、九龙东、九龙西五个区，所有区议员唔需要提名可以参选。O、okay, K， 即系只要攞到一个提名就可以参选噶啦。跟住咧就嗰个区嘅居民咧投翻嗰个港岛区咧，就投翻港岛区嘅区议员嘅候选人啊。嗱、呢个系我嘅改良方案嚟嘅。 咁嗰个唔系名单制啦，系嘛？ 唔系噶，我支持都系咁样样嘅，一人一即系单议席单票制。喂，呢个系我提出嚟嘅，我同刘光华都倾过嘅当时。O K， 佢哋都觉得我嘅提议系有趣。 系， 即系有趣 interest， 即系英文嚟讲，very interest，very 啊，喂，我唔系支持呢个噶，我唔同意，第一我唔同意有个门槛，面十五个提名，我认为唔需要嘅。 大班，你系有公开讲过，同埋喺文章度写过，你话你后悔咧，当年咧系冇个政改方案冇过到。 2002年 系咯系咯系， 你谂下嗰个过咗，我哋而家行快十年啦。嗱，到到2005年，你何俊仁就翻翻转头啦，而家睇翻转头咧。其实就既然已经蹉跎岁月咗啦，应该就继续唔支持。嗱、呢个先系最真嘅方案嚟，所以佢哋根本咧就断章取义，好似我写过出嚟嘅，亦都冇，唔系所有写过嘅嘢咧，冇得呃人嘅咧，讲过嘅嘢讲完抹咗去。 不过事件就唔应该就太多回头， 同埋佢系太过 emotion， 唔好太上心啦， 即系佢已经将呢样嘢情绪化，即系喺呢个时候佢觉得。任何人批评民主党咧， 佢觉得大家喺度揼佢， 佢就会觉得你系用井下石，佢已经去到一个疯狂嘅地步嘅，一个叫妄想被迫害症，就唔去谂下点样去分析下今次点解会失败，点解会少咗票， 即系今次选举确实系令即系民主党系即系重挫嘅重挫。 大家谂唔到，连呢个系文汇报都有啲系专论咧，系劝呢个系民主党。佢话如果民主党听公民党所说，越走越激咧，结果只会咧引发更多中间选民咧系舍弃。 嗱，呢个 就激进选民咧，佢又怎样又唔会支持民主党？话结果民主党就系逼入死角。佢话咁啊，两面不是人。 所以我就觉得呢点亦都系，即系我觉得系大班讲嘅言论有一点系，即系成立就系咧，即系喺中联办嚟讲，佢一定系要攞住一啲能够同香港泛民有对话，同埋系即系保住温和民主派喺香港实力，否则、香港整个民主派向左倾咧，你发觉系即系 中央系难以收集香港全部嘅，所以呢、這个即系过票俾 唔好中毒。大公 过票俾 呢啲咧， 亦都系有佢个可能性存在 嘅。大公文媒嗰啲同我写嗰啲系唔同嘅，佢呢个咧就有目的嘅，就 打公民党， 佢挑拨离间啊！ 广告区去广告先啦， 挑拨离间。 最近刘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八点，支持 DBC 还清于民，而家去惠康或鸡之岛买两盒最近刘双黄百年蓉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一百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坚决捍卫钓鱼岛神圣主权，强力反击日本政府非法探亲图谋。文章话，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严正交涉，在今个月的11日完成购买钓鱼岛以及是附属岛屿的手续，非法实施所谓国有化。中国政府同人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一个星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多个层面采取有力措施反制，沉重打击日本政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图谋。文章又说会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变化，并保留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的权利。而欧美有多个国家都有华人参与反日的示威，抗议日本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而英国伦敦有大约200名的华人参与反日游行，他们由伦敦唐人街出发，游行到日本的驻英大使馆递交抗议信，大使馆派人接收。在意大利首都罗马，超过300名的华人集会谴责日本购买钓鱼岛，他们原本计划游行到日本大使馆，但被警方阻止。而在美国纽约，挪威首都的奥斯陆以及是罗马尼亚首都布拉特斯特都有类似的示威。美股个别发展，投资者在上个星期联储局推出新的一轮量化宽松措施推动大市急升之后，倾向先行获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64点，升11点，纳斯达克指数微跌不够一点，收报3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点，收报1459点。苹果股价触及历史新高的702.33美元，收市上升0.3%，报701.91美元。联邦快递下调2013年财政年度的盈利预测，认为全球经济低迷将会令客户减少使用费用较高的速递服务，亦影响市场的气氛。联邦快递股价下挫超过3%，而欧洲股市就连续第二日下跌。体育消息，欧联分组赛展开， A 至 D 组的球队都率先亮相，两支英超球队分途出击，有不同遭遇。身处死亡 D 组的曼城作客皇家马德里，下半场69分钟凭前锋迪斯高打破闷局，但7分钟之后被皇马的马歇路追平。虽然曼城靠高拉洛夫85分钟一度反先，但皇马在最后3分钟凭宾斯马和基斯坦奴朗拿度的入球，最终令曼城输2-3。至于 B 组的阿仙奴作客法甲的蒙比利埃，先输一球12码后凭普杜斯基以及是谢云奴的入球2-1反胜对手。两名日本的男女前晚在尖东遇袭，警方重案组人员昨晚深夜在红磡拘捕一名31岁本地男子，怀疑同本案有关，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本月的下旬返回警署报到。遇袭的两名日本男女分别是37和35岁，他们前晚大约8点由红磡散步前往尖东海旁的时候，被一名男子上前拳打。案件发生之后，保安局谴责暴力行为，呼吁公众尊重法律。而日本驻港总领事馆要求特区政府确保在香港的日本人以及是日资企业人员的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九月十九号星期三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八点零四分。今朝早有啊，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啊，睇翻港岛区先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到信和广场嘅。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隧道出口位，暂时未间封字噶吓。嗱嗱声啊，走埋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呢分钟啊排翻到差唔多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呢个骏发花园噶。咁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车多，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出九龙咧排翻去新田围村，另外大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现时咧就去到呢个小沥源噶。哇！琴日收工翻到屋企附近，发觉大排长龙啊，唔系水货下，亦都唔系什么反日示威啊，系六合彩咁多部啊嘛。阿通咁你有冇买？梗系有啦，唉，我都想支持大班支持 DBC 噶嘛。咁啊结果系点咧？哎呀，唔好意思啦。为责社群咯，喂，讲真啊，嗱，买彩票呢样嘢真系要抱住做善事嘅心态，但千祈唔好沉迷吓。不过星期六会唔会继续咧？啊，你话咧？诶、哎，大班早晨， 你好大热啊，通 啊，点解啊？ 咁啊，今期六合彩咧就冇人中嘅，咁啊， 头奖冇人中， 就下一期咧累积奖金咧会过亿嘅。咁我哋啲听众咧话会继续支持我哋，就会继续买张六合彩， 系好啊， 送俾我哋嘅。咁你又买一张送俾我啦， 一定会啦。 你中咗，你中意分几多几多，你唔好话俾晒我啦，我唔信。 咪想问啊，大班，如果一亿可以买翻几多股？分翻嚟 咯，系买翻晒嗰班友咯，坐标你 肯卖俾你咯， 你个张啊黄子欣啲股份咯， 明白明白，真系要搏一搏啦，为公司着想，我会嘅，系 买啲系心意嚟嘅啫，即系老实讲， 系 啊，即系玩嘅咋， 啊明白， 唔使认真嘅，我哋多谢每一个听众咧，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咧，就系听我哋嘅电台， 冇错， 呢个只系最大嘅支持， 收到， 跟住咧喺我哋呢个困难嘅时候咧。对我哋咧喺经济上边咧施以援手咧，即系譬如 D100 呢啲咁咧，呢啲我哋有万分感激。你话再送咗六合彩嚟咧，啊就可以话咧锦上添花。 明白明白，带住一个雪 中送炭嚟，其实 带住一个做善事心态啦，最紧要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时今日，仲有边个可以信得过？ 我是长者安居协会呼迎及关怀服务团队的陈美宝。我不懂制定教育政策，但我和协会的团队会为你和你的家人天天带来平安。 长者安居协会的平安手机服务24小时呼唤及关怀服务中心，几时都咁信得过？查询2338-8312。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12点半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卖大包，龙宝酒家卖大包， 浓鸡汤煲包次六位用，每煲268， 煲煲鱼翅粥半斤，睇得见清到足。 浓鸡汤煲包次着数价，每煲268， 食完包次又再食龙虾，嚟龙宝，人人有口福。 龙宝酒家龙虾我称王， 好食抵食，人人知。 运动声语， 伦敦奥运男子山地单车赛，陈振兴最终以1小时41分59秒首次完成7个圈的赛事，成为他职业生涯最难忘的赛事。 我多谢的人真的很多很多，没钱买单车开始，我的朋友借给我啦，其他零件啊 support 我啊，帮我啊，教我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午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100%支持 DBC。 陈女士话支持大班，支持 DBC 所有节目主持人，加油！ 支持 DBC， 大班身体健康，

打击水货客阻街和滋扰的行为、 嗯、 其实阻街呢就不是警察的职务来的这个应该是食环处的职务来的咁、啊、第二呢就入境处会加强核证入境人士的身份如果证实持双城证人士参与工商业工作呢将会检控啊并且呢注销离港的签署啊亦都不排除会拒绝怀疑水货客入境的啊咁呢样嘢呢就增加咗入境处啊嗰啲工作人员嘅工作压力啊亦都呢打击咗香港嗰个作为一个自由港啊嗰、那个地位嘅。咁、嗯、第三呢就係、是、海关出到全部呢纪律部队嚟㗎第一就警方第二入境处第三就海关。在罗湖和落马洲口岸呢就增加人手还要派啲便装人员呢啊去收集情报。第四出到地政处和消防处啦巡查上水一带工业大厦打击分发水货活动如果有违规即时执法啦呢、這个是最好笑的。 嗯、 工厂大厦我哋做物流咁哪度会影响到工厂大厦嗰、那个啊 有咩问题呢 用地嘅規限啊同埋消防嘅呢、啊、如果咁讲啲 FedEx 啊 DHL 啊 土瓜环去扫场啦 咁咪送晒去啦好运公司啊咁第五食环处负责呢区内嘅整洁。 呢、這个不扭啲人都应该做㗎啦。 第六呢港铁呢要严格检查乘客所带行李大细有冇超出規定啊警方就会提供協助。嗯其实呢样嘢呢 呢样呢港铁做得差啦真係。 唔係㗎你既然有咁嘅需求、 啊、 你咪整啲货卡囉。真係呀你可以收钱㗎嘛。啊、你咪整啲货卡俾佢哋啦以前啊。 大班啊你係工程师嚟㗎佢哋就话俾我哋知係拖得咁多个卡车㗎咋。 喂以前啲火车都有货卡啦、啊、以前运几多嘢上大陆呢、 嗯、 火车。咁、 嗯、 咪可以整一班。全货卡得唔得？ 咁就得，得 专俾水货客坐得唔得？可唔可以谂下啲桥啊？就唔系一味系如禁于精、嗯、啊！打击打击打击，咁都要有个解决方法。咁啊，啲人都要搵食噶嘛。啊， 大妈，你记得好耐以前我哋 商业活动 广播道开麦嘅时候咧，都有讲过，就系、是、规定嘅咧，系嗰啲系乘客咧去带嗰啲系大件嘅行李咧，要 讲 个 尺几 多 寸 噶，但系从来冇执行过啊嘛。寻日开始你见到电视画面，见到啲保安员咧就开始啦，揸把尺就度啊， 唔使度噶，你带去飞机场， 啊、 你个手提行李有个铁 有个铁架啊嘛， 叫你摆入去度一度。啊乜使乜搵人度嘅啫？咁佢港铁系咪废嘅咧？喺纽约请个咁鬼贵嘅翻鬼佬翻嚟啊，做地铁嘅行政总裁， 废废地系啊系啊。 喂，整个铁架喺度。个个摆个嘢，摆个红蓝白袋入去，摆得 摆唔到咪 摆 唔 准啦，俾相咯。喂，使唔使搵人度啊，大佬啊？唉，阿哥，真系顶呢班友唔顺啊！攞成千万人工，原来谂埋啲屎桥。另外一样嘢， 咁啲桥系上一手好耐以前谂落嘅。 你咪走去搵一班车，专系货卡嚟啦。每日、每个钟头有一班就俾水货佬搭嘅，多多都可以。但收钱啊大佬咁解决咗啲问题囉。啊呢啲问题就要解决啦仲有我哋都对港铁好多意见。香港你老实讲而家我朝早返工呢咁早返工呢。哇三五成群几廿人系咁喺度踩单车。嗯、其实踩单车呢如果听下我哋嗰啲礼拜啊海做嗰啲运动节目呢单车已经成为香港一个好 喂 好流行 巴闭㗎嗰啲车系贵过我哋啲 旧 零售车系啱啊真系系。是 啊、一个运动嘅项目嚟。 系系。 又系唔俾而家港铁唔俾人带单车上车。 而家佢哋都咁啊你拆咗佢咁就得你成架车咁推呢就唔得。 嗱你咪又系整一卡车囉、啊。所以你港铁本身嘅服务唔好仲有讲开港铁啦好多人唔知㗎呢、這个政府又系冇规冇矩 㗎。 暗度陈仓。你知唔知而家进行緊咨询㗎 知我知 道諮詢呢個 可加可減，冇科學嘅諮詢啊！諮詢乜鬼啫？我都唔明 白。可加可減機制而家進行公眾諮詢，直到呢個月尾為止。但政府就住呢個可加可減機制咧，係冇嘅諮詢咧，係冇出嚟大肆宣傳嘅。嗱、我哋電台有冇 API？ 冇。 有冇宣傳聲帶啊？話呢個可加可減機制 而家正在进行咨询，直至到今个月月尾，市民如果有意见，可以将你嘅意见咧啊交俾呢个当局啊运输局。 大班、不过咧，从政府嘅角度咧，DB 上系试播紧，可能 唔系啊 ，API 有噶， 有噶， 有 API 嘅，冇啊，冇人听到啊，记者招待会又冇开，乜都冇做啊，就系咁以质质博嘅，知唔知啊？啊，同埋你咨询乜嘢咧，我又唔知道。好简单嘅，你可加可减机制，啲经济学者已经出嚟讲咗，只有加冇有减嘅，冇得减嘅。 啊， 喺任何情况之下都系揾笨嘅， 即系唔会有通缩嘅。 咁呢个就系立法会议员要负责咯。啊，啲立法会议员通过啲可加可减机制噶嘛。咁下一届立法会咪要推翻佢咯。啊，所以咧嗱，政府做好多嘢咧就鬼鼠嘅。即系呢个梁振英上咗场之后咧，做埋埋啲嘢咧就一味系鬼鬼鼠鼠。啊，有功劳攞嗰啲咧就走出嚟，啊，就大锣大鼓，啊，两蚊搭车啊嗰啲佢咪走出嚟咯， 关佢乜事啊？ 跟住咧走去上水，啊，就冇人知发生咩事嘅，原来就想走去咧益嗰啲民建联嗰啲区议员。喂，大佬啊，你梁振英而家仲以为每一日佢都以为而家佢有一句名言嘅，就系佢喺每一票啊都系揼石仔揼紧翻嚟嘅， 所以佢咪要还债咯。 区咧就落咗百几次。但系做咗特首呢100日啊，我话俾你听啊，有冇人同佢计下落咗区几多次咧？系好多次嘅都系，佢而家仍然喺度进行紧咧选举活动嘅。嗱，我哋而家接触紧咧新界上水区嘅啲区议员啊，同埋啲候任立法会议员啊，就睇下究竟而家啊林郑月娥推咗出嚟啲绿招啊，就唔就效咧？今朝上水仲有冇问题出现呢？听众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呢，一起讨论呢个问题嘅。唉，总之我话俾你，林郑月娥呢六招呢就冇用嘅。 不过呢，特首由佢7月1号开始到而家呢，不过81日啫，就睇下佢有人已经开始同佢计数 ,100 日之后会有啲嘅状态。 喂，佢而家今日最新出嘅民调啊。 又低啦。 好大镬啊。100日都未过啊，那个民调是完全不合格的。而家只得 34% 的人是信任呢个特区政府，是八年以嚟啊 最低。 最低的。啊，在2007年10月呢是 63%。在2008年10月呢是 41%。在2009年的10月呢是 45%。在2010年的9月呢是 53%。去到2011年的9月呢44%， 2012年3月是 36%， 2012年6月是 35%， 2012年9月即是上个月是得 34%。 苹果日报今日报道有这么说的，他说大话精特首梁振英上场80日啊，市民对港府的信任程度就跌至八年以来的新低。广大民意研究计划最新的民调显示呢，市民对梁振英政府的信任度呢得 34% 而已。不信任呢就升到 35%。啊，现在梁振英的民望呢，啊，他的信任度呢就插水了。啊，基本法委员会的委员啊，这个刘乃强呢就写了篇文，啊，就讲什么呢，就其实呢，嗱，呢个刘乃强呢就批评了梁振英同建制派。啊，咁有啲学者就话啦，而家刘乃强呢啲咁嘅凉粉啊，呢啲咁嘅左嘴都走出嚟唔点名批评梁振英呢，即係话俾大家听呢，就算啲凉粉呢都开始对梁振英呢冇咗耐性，冇咗信心啊，恐怕呢佢选举时候呢嗰，那个承诺呢就更加难兑现。嗱，其实咧，好多人咧已经觉得自己上错咗策船，啊，亦都好难觉得咧落错咗飞嘅。 大家捆绑住落唔到 啊！你睇到 啊， 梁振英咧施政咗上咗任嗰80日咧，真系冇一单好嘢做过嘅。嗱，好多人都话唔好批评啊梁振英啦，帮下佢啦，啊，俾个机会佢啦，喂。大佬啊，咁你攞一单好嘢出嚟讲下啦。嗱，我不停喺度挑战啲人打电话嚟， 冇啊，我哋冇收过啲电话同埋传真，又冇收过啲电话。 佢做过乜嘢好嘢先得噶？佢有边一样嘢做咗出嚟系令到市民拍手嘅，令到市民啊觉得佢系做得啱嘅？ 有乜嘢就拱啊吹水我出嚟。而家你睇电视又睇到吹水我出嚟讲水货。啊乜嘢都关吹水我事嘅。咁如果咁讲就唔需要梁振英啦。 嗯。 啊咁使乜梁振英先得㗎。啊。 佢嘅角色会唔会真係好似一个有限公司嘅非執行嘅主席咁啦真係啊。 佢 乜鬼都请个行政总裁去喐㗎呢啊做嘢。 佢而家做緊咩呢、其实佢而家做緊一样嘢呢就做返佢以前行政会议召 集 人嘅身份。 啊 佢仲未就脱离嗰个角色。 係。 而家反而林郑月娥呢就做緊署任嘅特首。 嗯 就係咁简单嘅啫。 嗯。 你睇翻呢个政府咧，嗰、那个信任度咧，系的而且确咧，令人咧系为佢担心嘅。其实倒翻转头咧，嗱，而家就话九月份34%啫。 嗯。 咁十月份嗰、那个民望系点咧？ 低处未有，但系 你估会唔会升咧？ 难 咧、啊，一定唔会升嘅，点会升先得噶？冇可能嘅，你明唔明啫？你睇唔到有 一立法会一开会咧，又佢又俾人揼噶啦，系嘛？ 所以咧，梁振英咧，其实真系做得几耐咧，真系冇人知嘅。我话俾你听啦。 阿 Q 姐话100日啦嘛。 Q 姐话100日。Q 仔咧就一个非常之激进，唔系激进啊，系 aggressive 啊。即系佢谂嘢咧，就谂得比较激进啲嘅。咁当然咧，大家都嗱，其实而家香港人好多人都觉得咧。佢捱唔得幾耐嘅，但係真係捱得，我就認為唔會100日啦。但係大家都認同一樣嘢，同我同阿 Q 仔睇法一樣。 其實度日如年都係佢喎，真係 佢係好難做滿呢5年啊！你明唔明啊？ 係。 如果唔係，香港人就辛苦啦。而家我哋有個上水居民啊，阿陳先生喺電話旁邊嘅，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早晨。 早晨陈生， 喂早晨啊，早晨啊，大班早晨啊，益华。 阿吹水我出咗招之后，今朝嘅情况有冇改善呢？ 喂，其实呢就应该就凑巧嘅，我就唔知系咪巧合定还是凑巧啦吓。咁、而家我见到嘅情况呢就系、是、依然有好多嗰啲水货客呢就喺嗰度，即系屯兵喺嗰度嘅。 喺度拆货系咪？ 但系喺度但系就冇乜见到有啲货物咯。以往呢就嗰度呢就貨物同人咧就相多嘅，咁行路咧行過咧都閃身咁過嘅，即係 夸张 講，即係你好難嗰條直線，即係都最走嗰啲先至行唔到直線嘅啫嘛。但係我哋清醒都行唔到直線，即係閃下咁過嘅。 係。 咁啊，但係今朝咧就淨係見到啲人喺度等貨定唔知等乜嘢啦。咁啊，有啲人喺度等緊嘅。咁 但係呢個時候係唔係水貨客嘅黃，即係嗰個 peak hour 啊，即係黃金時候咧？ 任何时段都系嘅，其实 即系其实 大班，你知啊，佢要走几转啊嘛，咁所以梗系尽量抽。 我谂咧， 要争取时间，佢哋系 朝头早其实已经系高峰期噶啦。 我谂咧，佢哋识睇风头嘅，因为点解咧？既然政府咁高调出嚟话打击咧，即系你都要系咁耳都要收敛一下嘅。 其实佢哋系有，其实佢哋我据我所知，其实佢哋系有组织噶， 系咯， 即系有人收钱，俾钱佢哋去攞， 当然啦，唔会 交收噶。 嗯 即系有个背后有个有人操纵啦，咁 嘅咁啊，咁啊即系呢啲系即系一定系有人，即系嗰啲水客，老实讲系大货嘅，佢就 系 老细嚟嘅。因为点解咧？譬如我同阿林伯想去做水客咧，我哋攞买货就容易买啦。嗱，第一。你要喺香港，你要去入货啦，入货你要你个价钱梗系要最越平越好啦，咁一定要系有组织噶啦，你大批咁买 啊，你过境之后咁你货交俾边个咧？ 最重要一样嘢，当我买到货啦，入到货，我过咗嗰边，我去卖俾咩人咧？所以一般嚟讲咧，呢啲水货客咧都系个就唔系个体户嚟嘅，打工嘅啫。 系啊，佢嗰期兴乜嘢，咪搬咩走？ 系咯，佢帮人攞带货嘅啫，系即系等于我哋香港以前带货去台湾啊。 系啊。有啲旅行社啊，专系收呢啲客噶嘛。 早几年咧、啊，都十年八年啦。香港人咧去法国唔使钱嘅，就帮人排队买名牌咯。即系呢啲水货客嚟。 仲有一个时间大巴，你记得系帮人带文件过上飞机得噶，系嘛？ 好耐啦，嗰啲就咁，即系今朝好一啲嘅。 佢哋其實係造就到好多嘅嗰啲藥房啊，應運而生噶。 不過另外一樣我哋都睇嘅，咁亦都有一班失業嘅人士或者攞綜援啲人咧，揾到啲外快嘅都。 可能啦，咁但係以往咧，上水冇咁多呢個藥房。 梗係冇啦，咁上水人唔通成日病嘅咩？成日生細佬哥嘅咩？大佬上水點會啊變得奶粉之都嘅？ 佢而家近火車站嗰啲藥房咧，多到咧直頭行十步咧已經見到一間。 即系我哋以前最中意讲话米药房多过米铺噶啦， 系 啦，而家就冇米铺啦， 银行少啦而家。 好啦，咁你继续，喂，你继续监察住咯，你听日翻工见到唔同咗又打电话嚟，啊，多谢你啊，陈生， 陈生，多谢晒， 出入平安啦。如果咪行， 佢讲句说话有趣嘅话咧，系清醒人咧就应该直行噶嘛，而家清醒人都唔可以直行，要扭下扭下咁样，真系吓。即系证明嗰个行人路上面好多咁样嘅系关卡，真系阻住晒啊！ 唔系嘅，咁老实讲啊，呢个系一个经济活动嚟嘅。咁即系香港就系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经济咧，啊，有咁嘅需求咧，就一定有咁嘅活动嘅。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专访的时候表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早前没有公开露面两个星期，是因为游水的时候背部受伤，现时已经康复并重新投入工作。董建华说，相信中共十八大在下个月举行，习近平将会毫无疑问成为中国下一任领导人。他又说，根据过往经验，相信国家主席胡锦涛仍然会担任中央军委会主席一段时间。董建华表示，中国领导人的健康情况并非公众的议题，相信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情况会有改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日将会展开为期两日的欧洲之行，包括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第15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今次将会是温家宝第10次出席中欧领导人会晤。外交部表示，在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合作负面情况影响持续显现，中欧合作进一步发展面临挑战的背景底下，中方希望今次会晤可以释放积极的信号，提振双方的合作信心。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民望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先后举行之后全面回升，由全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日报联合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奥巴马和拜登的民主党组合获得五成受访选民的支持，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和瑞安的组合支持率只有四成半，今次是今年三月以来奥巴马的民望首次回升到五成的水平。美股个别发展，投资者在上个星期联储局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措施推动大市急升之后，倾向先行获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64点，升11点；纳斯达克指数微跌不够1点，收报3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点，收报1459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以上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呢分钟啊，继续又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加士居道天桥向翻油麻地方向，近呢个卫理道啊，有部坏车就跪埋一边啊，唔生性啊吓。车龙排翻喺边咧，咁啊去到呢个乐山道，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咧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唔该各位吓。好，嗱嗱声睇翻呢边嘅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咧。

数码港周末艺墟又嚟啦！今个礼拜六日开始至明年三月，每月一次嘅户外跳蚤市场，大班有机绿色生活、特色手工艺同有机蔬菜及绿色产品，尽在创意生活市集。一家大细玩亲子有机耕作，仲有创意十足嘅 upcycling 工作坊。青年开放舞台俾音乐发烧友 show show quality， 同埋免费电影欣赏添。咁多嘢玩，今个礼拜六日等你嚟数码港周末艺墟啦！查询3166-3111。 每个月多几百蚊帮补下都几好喎。 是啊，劳工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接受在职人士申请过去6到12个月嘅津贴，只要合资格，全职同兼职人士都申请得噶。而且津贴嘅入息同资产限额都已经全面调高咗。 交通津贴鼓励就业， 查询热线2717-1771。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政府呢是会严厉打击北区举货活动， 入境处是将会要求内地取消他们签注。 睇封号，我哋睇过咧，喺安全嗰度咧系冇问题嘅。我哋咧跟程序做嘅啫。 喂，全冇问题啦嘛！希望特区政府梁振英唔好再做汉奸。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旭华。 8:40，除了剛才這個是在上水的陳生報料之外，我們網上也有志方報道，他說是現時的水貨客大部分都是大陸人來的，他說香港水貨客就超過3次就要坐監，大陸人就不會拉，因為集團已經向大陸海關貨水了， 即是在大陸都要坐監、不是在香港坐監。 是 我們電話旁邊有後任立法會議員新界東的范國威，早晨范國威。 早晨早晨。 哦，断咗线。 哦，唔紧要，我哋再打俾佢。寻日咧亦都有人打电话系俾十级自由风嘅阿森同阿小班，就话咧佢哋啲系拉货咧好清楚，一过关之后咧就某一条队咧佢哋识得去排噶啦，吓、即系有特别处理嘅，特别通道噶。 咁喺大陆就其实梗系有组织。 梗系啦。 如果你就咁样等于一样嘢。当年香港走白牌咁、你可以走，你估你打住架车，你就我中意去边度去边度，你 架车头个标志噶嘛？ 就算而家嗰啲好据讲啊，嗰啲嗰啲红巴，你都要俾入线费嘅，你咁容易做嘅咩？喂，大陆尤其是，所以梁振英话要搵中央政府出面，打击啲水货客。啱嘅，不过就唔使去到中央政府度、你同你同呢啲 汪洋， 你同汪洋咁老友，你对广东省咁熟悉，你打个电话俾汪洋，你话大佬，揿下你班僆， 我哋上水沦陷咗啦， 揿下你班僆得唔得？唔好俾人走水货得唔得？即刻一话冚就冚噶啦， 系啊系啊。 问题可能汪洋话：，喂，我啲僆都要搵食嘅，大佬。就咁简单嘅啫、所以个问题就话，如果梁振英真係想打击啲水货呢，佢绝对有办法，第二样嘢做唔到，呢样嘢一定做到。 咦、咁你俾个上咗好牌佢喎，咁 就 可能有起码有一样嘢呢个 佢都系 做 到 呢，啲人都拍掌 都系做唔到。 都做唔到，哎惨。 因为点解呢？牵涉嘅利益太大嘅、你諗下你深圳嗰啲海关佢要搵食㗎嘛，大佬啊。佢哋係有组织㗎嘛。仲有一样嘢，内地对我哋香港货嘅需求又咁大。呢样嘢呢好难摆得平㗎啦。即係你话好似啲警察咁走去扫场。你话扫一个礼拜得，你扫一个月就唔得。啱唔啱啊？而家电话旁边呢终于搵到范国威。早晨范国威。 早晨早晨。 你好你好，系啊。点啊，你有冇去巡个区啊？ 有，我哋其实过去嗰个几月，我经常落去北区啊、上水、粉岭啊，都见到呢啲嘅水货客嘅问题存在，同埋系严重嘅。咁就系对嗰区嘅居民，即系日常生活构成大嘅压力咯。 嗯，咁今日有冇睇过啊？ 今日未睇过、 哦。我就想睇下，因为点解我哋想揾你问下咧，就系、是。就吹水我琴日嗰六招就唔奏效嘅啫。嗱，你今日冇睇过唔紧要啦。我哋有听众咧就话今朝咗情况系收敛咗嘅。嗱，不过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嗰个对北区嘅影响，嗰个问题喺边度咧？ 有几个层面嘅，最显而易见，当然就系即系呢啲嘅水货客嚟到，即系以蚂蚁搬家嘅形式，即系 parallel trader 咁样咧，系去即系抢贵咗当区嗰啲嘅日常生活用品啦，无论系洗头水啊、奶粉啊、食货啊、月饼啊咁样，令即系啲市民即系佢哋嗰个嘅通见到呢个通胀压力。第二，即系用品咧，你买埋嗰啲中学生啲铅笔。 啊，冯哥，你系咪开咗心机啊？ 唔系，我用手机。 有冇有回音嘅咧？ 系啊，窒下窒下，而家个信号系。 收 听，电话好难听啊！你有冇地方可以换个位啊？讲啊！ 喺度搭紧港铁 哦，唔系即系唔好啦，因为你搵你落车再打过嚟好嘛 ？OK， 好，多谢你发哥啊，因为真系太难听啊，你明唔明啊？ 有啲回输， 唔系佢难听啊，唔系佢讲啲嘢难听，唔系把声 系嗰个信号唔够强， 系窒啦窒啦咁样咧，就令到咧啲听众受苦嘅人，其实好简单嘅啫，抢贵咗啲货之外咧，亦都抢贵咗啲租金， 系， 亦都令到个交通挤塞，嗱，好难咧话翻工搭港铁咧。啊！坐头等变咗企位、啊， 有时候咧真系唔知佢哋拆嗰啲咩货嚟，佢一包一包咁样嘅，就喺呢个系火车站嗰个行人路度摊开嚟咁啊！咁啊有一个嗰啲系大货嗰啲人啦，就有个车仔咁啊数几多件咁啊就行咁样吓。 其实而家全香港咧唔系成日上水嘅，不过上水就因为集中，因为喺个边境度啦。你话老实讲，而家香港啲药房，你去到边度都有噶啦。你尖沙咀广东道就全部名牌。中环嗰啲唔使讲啦，你去到旺角嗰啲地方，唔系又系含烂金铺，尖沙咀都好多药房噶。好多藥材鋪㗎，其實而家問題就是因為每年有幾千萬嘅自由行嚟香港，咁你接待得幾千萬呢啲咁嘅遊客，你一定要有配套嘅。配套除咗衣食住行之外咧，就是、一樣嘢 shopping 㗎嘛。每個人去旅行都去買嘢㗎嘛。嗱，我哋香港， 我哋香港廉價旅社係唔夠的。 嗱，我哋香港人買嘢咧，就梗係去買啲當地嗰啲手信啦、買一啲香港买唔到嘅嘢，或者喺外地比较平，比香港平嘅嘢啦。但系佢哋啲人落嚟咧，除咗买呢啲嘢之外咧，佢同时就要去执啲日用品啊嘛。最弊呢个问题就话大陆我哋同胞对香港嘅日用品嘅需求系好高嘅，原因系咩咧？因为全世界冇嘅，净系得香港同中国，即系同内地咧，先至有呢个现象出现。个现象嘅原因咧，就是、因为大陆太多假货啊嘛，都唔系个价格问题嘅。我哋去买，老实讲，可能去美国买牙膏平过香港噶。你林毓华会唔会去美国买一箱牙膏翻嚟啊？你唔会噶嘛，几平都唔会噶嘛。有人去 Costco 买嘢噶，香港都有噶，去到美国 Costco 咧，买保鲜纸啊，因为佢嗰啲系大装嘅，成卷咁大卷咧买翻嚟，都有。但系就唔多啊嘛，因为我坐飞机你唔带得咁多嘢啊嘛， 可以邮寄嘅，大妈你知道嘛？ 可以寄嘅，咁但系问题系咧，你外地内地人嚟香港就去真系买牙膏、买奶粉、买嘢啊嘛，你明唔明呢个问题啊？呢个先系一个现象咧，香港有乜就是、因为喺内地唔系价格嘅问题，而系因为买唔到真货啊嘛，佢对啲货物嗰个真假系有。怀疑啊嘛，嗱呢样嘢就好难搞嘅，你有四千万游客，仲话咧仲越嚟越多添，咁你呢啲配套就真系要考虑啦。香港啲工厂大厦，如果阿梁振英真系要谂嘅，我哋咪需要一啲大嘅市场，好似 Costco 啊、美国啲 Walmart 嗰啲咁咧，你咪将啲又话活化工厂大厦。咁你咪将啲工厂大厦我嚟做呢啲散货场，专卖俾啲大陆人咯。咁佢咪变咗唔会抢贵咗市区啲铺位啲租金咯。嗱呢样嘢咧， 好简单嘅啫。但梁振英就唔会谂呢啲嘢嘅，啊，佢我唔知佢谂乜嘅，即系我真系唔明佢谂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再买啲啊，都 OK 喎。 主持人埋身评论，踢爆妖言惑众，辨证道理真相，捍卫良知，守护公义。大家想知道新闻时事，想发表意见，要乜台都假嘅，最紧要呢个言论自由平台。 埋位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八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1872111，十级自由风。还你于民， 再买啲，一定拉爆。 点解啲人话搵食艰难呢？ 其实一啲都唔难。 有乜嘢好食？ 有边度好食？ 点至抵食？ 点整至好食？ 我梁家权， 我刘南光。 嗯，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五点，数码大家台， 为食麻辣 show。 你哋撑台脚，教大家识饮识食， 净系听到都流口水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9，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英基学校协会嘅财务长总监张慧欣啊，张小姐嘅。早晨，张小姐。 早晨，张小姐。 早晨， 最近好多人都好关心呢个英基学校话要收呢个 debenture， 其实 debenture 以前都有，不过好似今次加价系咪啊？ 其实呢英基一路呢都冇 debenture 呢、这、一个呢一、这个计划嘅。咁我哋最近推出嘅呢系一个名为叫提名权计划啦，我哋叫 nomination rights。咁其实就系、是、取代咗我哋之前行緊嘅另外一套计划叫做企业保证计划 corporate surety scheme 嘅。咁所以我哋到现今为止呢仍然系冇 debenture 呢样嘢嘅。 咁但系要畀钱就对好多消费者嚟讲就。 嗰个提名权有嗰啲钱收咗就冇得退㗎系咪 系，我谂我谂即系我多谢你俾呢个机会，我喺度澄清一啲可能大家有少少 系就好多好多家长关心嚟打电话嚟，咁所以我就想你解释清楚啦。 完全明白，完全明白。我哋其实呢个提名权计划咧，即系我正日都讲过咧，系取代咗我哋现今嘅企业保证计划啦。咁每年咧讲紧其实学位嘅配额咧，其实都系得150个度，我哋都唔增加，不嬲企业保证计划都系大概150个位度嘅每一年。 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嗱，唔系因为好多人唔明嘅，即系我引导你，我要 明白。 即系你以前嗰个叫做企业 保证 计划，就即系 corporate 嘅，即系俾一啲公司，即系外国啲公司嚟香港， 有啲员工 去嗰啲员工啲子女去读英基咧，就一直都系150个位嘅， 系 预留俾呢啲人嘅。 每年大概我哋都系有150个位， 就预留俾佢哋嘅，咁佢哋就要俾钱嘅。 系， 咁以前就俾嘅， 就由一月可以开始申请加入呢个计划。咁如果佢哋申请嗰刻咧，就要开始俾每个月嘅学费。咁就如果小学就大概6000多蚊一个月啦，中学就9000多蚊一个月咁样嘅。咁就一路咧，佢哋最多最多咧就会俾到六个月啦， 即系60000蚊到。如果当中学嘅话， 系啦系啦。 咁、 那個、 但系嗰、 那個、 你话15000嗰个点咧？ 50000。 50万 咧，而家我哋取代咗新呢、這个提名 權。即换一个，唔系，我想搞清楚先。以前有150个位预留俾啲 corporate 嘅啦，即系呢啲企业咧，就即系个人未去读咧，要先交六个月学费啦。 系有少少好似系留位费、這個。 留位费啦，即系但嗰、那个但个位唔存在嘅，应该系咪？因为佢个人都未到噶。 佢位未唔存在嘅，咁我哋自己内部咧，因为收咗呢一啲申请咧，咁因为其实学生都会有出有入啦，有啲学生会离开学校，可能 即系其实俾佢优先去填嗰啲位嘅啫。 系啦，佢优先填嘅位到佢哋大概夏天summer 嗰时嚟到嗰时咧，我哋会见嗰细路仔啦，会一样会 interview 翻。咁如果佢符合规格又有位嘅话咧，我哋就会尽量安排个小朋友入读我哋嘅学校咯。 即系俾嗰六个月学费咧，就有呢个优先权。但系150个位会唔会有冇供过于求或者求过于供咧？ 其實一路我哋嘅需求咧，都比150位多嘅。咁但係因為其實去到最深入嗰個時間咧，時間都好問啦。咁有時可能嚟嘅學生亦都唔係我哋有空位嘅年級啊。咁而現今呢一個計劃咧， 唔係我想睇睇以前嗰個先。如果俾咗錢而又冇位，咁點算咧？ 我哋会退返嘅，如果我哋 即係都唔係绝对保证嘅。 唔係绝对保 证。即係基于两个条件，第一呢就一定要有位，第二就嗰个小朋友合唔合资格。 係正確。咁同埋呢我哋亦都係一年班同埋七年班呢都係冇呢一唔包含喺呢个计划。 即係淨係插班嘅啫。 係啦。 咁嗰个计划行咗几耐呀？ 嗰个计划就係行咗五年到嘅。咁但係。 咁而家新嘅计划同嗰个计划有咩分别呢？ 新嘅計劃呢，其實我哋就聽咗，其實有啲企業啦，同埋有啲商會對我哋反映呢，其實一年班有呢個需求嘅，個需求都幾大嘅，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呢就係舊嘅計劃呢就只係俾一啲喺外國仲係居住緊嘅人嚟報名嘅啫。咁其實我諗大家都知道喺香港亦都好多嚟咗香港嘅人亦都需要有呢、這個英文嘅教學，需要英基模式嘅教學囉。咁從前呢佢哋係唔可以係報呢個企業保證計劃嘅。咁我哋就轉咗啦。咁第一一年班同七年班都包括埋喺呢個提名權計劃度嘅。而現今已經喺香港嘅人呢亦都可以報名囉。 就俾五十萬。 係。 但嗰五十萬就冇得攞返嘅。 首先呢佢哋喺報名嗰日呢就需要俾低50,000元嘅按金。咁佢哋會個小朋友亦都會係經過一般嘅面試嘅程序啦。咁如果面試程序嘅小朋友通過咗呢，咁就要需要繳付埋嗰450,000元餘下嘅金額，咁就會佢哋會入學啦。咁如果一旦佢哋係已經同我哋即係話咗要入學嘅話呢，咁遲啲佢就算想退呢亦都退唔返㗎啦。但如果佢哋考試唔合格嘅話呢，嗰50,000元嘅訂金呢係會退返俾佢哋嘅。 嗯。 即係其實咁呢點咩人先有資格俾50,000元呢？ 我哋呢就係喺第一個月呢我哋會其實所有人都可以報嘅。你係現今係身處喺香港啦。 即係包括香港人在內。 包括香港人都可以報呢嘢，即係揸住香港嘅身份證嘅人呢都可以報呢個計劃嘅。咁喺外國居住嘅人呢亦都可以同時去可以報呢個計劃嘅。但係呢我哋喺第一個月份，即係我哋10月3號會開始接受申請。喺第一個月呢我哋會俾一啲第一身處喺外國申請嗰啲人。第二 即優先權。 一個優先權同埋身處喺香港但佢係揸住一個外國護照而留喺香港係一個係有條件居留喺香港嘅。 即冇呢個永久居留權嘅。 係啦，咁嗰兩個群組嘅人呢佢哋喺第一個月報名呢我哋會畀個優先權佢哋嘅。因為亦都即係明白到呢啲人可能係比較更需要一啲英基嘅模式嘅教學。咁第一個月呢佢哋係有呢個優先權嘅。 你頭先第一個月即係學年嘅第一個月呢 唔係，係由申報開始嘅第一月，即係10月3號我哋個計劃就會開始接受申請。 即係今年10月3號。 係啦係啦。咁 即係喺外國嘅申請人有優先權。 係係 另外喺香港嘅冇擁有永久居留權嘅外籍，即係持有外國護照嘅人又有優先權。 正確。 咁邊個係第一優先呢？喺外國嘅話喺香港嘅第一優先呢？ 佢哋兩個，佢哋呢兩組人 都係第一優先嘅， 同一個第一優先權度嘅，係啦。咁睇佢哋申請嘅先後次序啦。 咁跟住落嚟就冇限制㗎啦。 係啦， 總之符合入學資格，有錢俾就得㗎啦。 佢哋會有優先權去接受面試囉。 咁但面試 個學位亦都唔係保證嘅，一定每一位小朋友都會要經過面試呢個程序。 即係都要合你肯收嘅，但問題就係都係得150個位嘅啫。 是我哋都是150个位嘅，因为其实呢一个计划嘅推行呢除咗即係改咗一啲旧时呢个企业保证计划嘅一啲可以做到嘅东西之外呢，其实我哋仲係有一个急切需要呢去筹一啲资金去做一啲学校基建嘅项目㗎。咁我因为港岛中学呢其实学校嗰个结构上係会有啲问题，咁喺 短期之內呢，我哋要開始要重建呢間學校囉，因為始終學生嘅安全就係我哋最即係最緊要嘅要着手處理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哋係有一個急切性要去籌一筆款項去令到我哋可以進行呢一個重大嘅。 其實150個人俾50,000都係7,500,000嘅咗，係咪？ 係係呀係呀。 咁係好多錢嘅喎， 係老會唔會好似外國啲大學或者啲嘅中小學都有嘅，就話如果有啲海外嘅係捐款人啊，咁捐笔钱，咁於是乎咧，佢就可以有咧，当然唔系明文啦，就话啊，佢如果安排啲纸质嚟咧，就有可以有一个咁嘅安排，有冇考虑呢个安方法噶？ 我哋而家現今推出嘅提名權計劃咧，其實係我哋嘅第一步嚟嘅。咁其實呢、這個管理局咧有其他方案咧，我哋喺未來嘅日子會考慮嘅。咁如果有即係有巨大嘅捐款可以提供到俾英基，咁當然我哋會即係會考慮啦。咁但係我哋去到而家呢一點咧，都未去到嗰、那個stage 住咯。 嗯， 好啊，好啊。咁但係就有人批評你哋啦，即係話換一個。有钱就有优先权啦，咁呢样嘢就无可避免噶啦。 但系仲有一个常规嘅招生噶嘛？ 但系政府嗰方面唔肯拨款俾你重建呢个 Island School 咩？ 政府嗰边呢其实我哋当然有开始同政府商议啦，咁嚟到呢一点呢，政府都未有任何对我哋任何承诺嘅。咁就算政府係会俾一啲资助我哋去重建港岛中学呢，其实资助嘅款项呢都唔会足够我哋去重建间学校囉。佢哋政府用嗰条计算嘅方式呢俾我哋嘅资助其实同我哋而家心目中嗰、那个重建学校嘅费用咧，都争一个距离。咁我哋始终都要筹呢笔款项。 好啦，多谢你啊，张小姐。 多谢，多谢，多谢。 最劲流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00，支持 DBC 还清于民，而家去惠康或计之岛买两盒最劲流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100 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0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内地多个城市在寻日918事变81周年有反日示威，并没有严重暴力事件发生。日本企业今日起陆续恢复在中国的工厂生产，其中停工的两日的索尼指由于中国政府有效控制游行，索尼各间在中国的厂房并没有受到冲击，今日恢复正常生产。而万事德汽车厂原定停工至星期五，亦决定提前今日起恢复生产。至于松下电器等部分的日本企业就表示要观望局势，暂时未决定几时恢复在中国的生产。新华社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坚决捍卫钓鱼岛神圣主权，强力反击日本政府非法吞并图谋。文章话，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严正交涉，在今个月的11日完成购买中国领土钓鱼岛以及是附属岛屿的手续，非法实施所谓国有法。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一个星期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在多个层面采取有力的措施反制，沉重打击日本政府侵犯中国领土的企图。文章又说，会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变化，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两名日本男女前晚在尖东遇袭，警方重案组人员昨日深夜在红磡拘捕一名31岁本地男子，怀疑同呢件案件有关。他已经是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返警署报到。遇袭的两名日本男女分别是37和35岁，他们在前晚大约8点由红磡散步前往尖东海旁的时候，被一名男子上前拳击。案件发生后，保安局谴责暴力行为，呼吁公众尊重法律。日本驻港总领事馆要求特区政府确保在香港的日本人以及日资企业人员的安全。 埃及当局向八名男女发出拘禁令，他们涉嫌参与制作一部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电影。由于他们大部分住在美国，埃及检察总署已经致函美国司法机构，要求美国将他们引渡回埃及受审。这八名男女包括影片制作人巴塞利，以及是推广电影的佛罗里达州穆斯琼斯。埃及检察总署指他们涉嫌妨碍国家统一，藐视并公开攻击伊斯兰教，以及是散播谣言，假如罪名成立，最高可以被判处死刑。埃及总检察长已经下令将这八人列入入境监察名单，又要求国际刑警协助逮捕。美股个别发展，投资者在上个星期联储局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措施，推动大市急升之后，倾向先行获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64点，升1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77点，跌唔够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59点，下跌1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以上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车龙短翻啲噶啦，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信和广场嘅，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啊，仍然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中山纪念公园冇乜点变到噶吓。好，走埋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是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现时排翻去骏发花园嘅。咁啊，睇埋呢个启德隧道过海，龙尾相当长噶，去到呢个马坑涌道啊吓。咁啊，东隧过香港方向依然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西隧出九龙，现时咧喺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依然都系氹氹转啊，去到石门回旋处嗰边噶吓。唉，其实水货呢样嘢根本就冇得根治嘅，即系有马路就有车咁啦，系嘛？嗱，水货客详细啊分为两样噶，有香港水客同埋内地水客，吓河水不犯井水，梗系唔系啦？嗱，佢哋日日来来回回穿梭啊，直情系井沟河好融洽噶。嗱咁啦，无论你系乜水，就记得要排队啦。俾人话就唔好驳嘴，赚够钱，老婆都有得娶啊！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你知嗰阵时，香港人中意睇打波啦。嗰阵时我哋咧，细路仔嗰阵时咪有个巴西个球王叫黑珍珠， 比利啊嘛， 比利啊嘛，比利人哋访问佢咧，就会唔会培养佢个仔，即系接棒会做另一个球王？比利话冇可能嘅事，比利话我哋嗰阵时好穷，冇得选择。比利都话我哋以前冇波踢，嗰阵边有波踢啊？踢荷兰水盖，而且根本冇波鞋着添嘅。 系 佢而家呢一代点会冇啊？即系佢哋唔会摆咁多心力喺呢方面，佢哋唔需要，佢哋已经有食。嗰阵时系我哋嘅衣食，我哋要食饭，要出生天系唯一一个出路。 颜联舞，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点到下昼1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D 100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心意， 李晨光爱郑淑芬， 支持 DBC， 支持言论自由。 Winnie 陈乐瑶、陈乐谦，学业进步，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麦 Sir。 陈永志、邝耀奇，奇哥永永远远都是爱而安。 我是颜联武，一百一百一呼百应。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心意。 Angel 想同珍宝珠讲，祝你生日快乐，日日做粒开心快活珍宝珠，支持言论自由。陈小姐祝汤家宏、汤家俊9月12日七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 李太祝女儿珊珊生日快乐，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妈咪。Anita 话唔好被强势政治机构逼我哋做奴隶。9月11日，贺太郑素贞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阿芬 ，Leo 话 Leo 爱兔兔也撑 DBC。珍宝珠祝你生日快乐，日日做粒开心快活珍宝珠，车时依依上。Miran 祝23年结婚周年快乐 ，KY 井。玲玲祝你生日快乐，日日开心冇烦恼，事事顺利心开朗，天使仔上。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哋需要嘅系真知灼见。 但推国民教育，又点及佢哋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深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1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 小姐，厨师推介食温食食， 即是 要控制食物的储存温度。食物经过适当配制或者彻底煮熟之后，要冷存在摄氏4度或以下，或者热存在60度以上。容易变坏的食物要在2个钟内放入雪柜，如果在室温放超过4个钟就不要要啦。 注意保存食物的温度和时间，就食得安心啦。 想知多啲，上食物安全中心网页啦。 政府呢是会严厉打击北区举货活动。 入境处是将会要求内地取消他们签注。 启丰号我们看过呢，在安全那里呢是没问题的。我们呢跟程序做的啫。 喂，全没问题了嘛，希望特区政府梁振英不要 再做汉奸。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寒、林毓华。 9:10啊！通常咧，一个新嘅政府上任咧，都有100日 蜜月期 嘅，即系通常都有所谓100日嘅蜜月期嘅。但梁振英一上任咧，未够2个月咧。啊，第一个民望低嘅你唔好讲啦，你差唔多你话讲人次，冇100万都几20万人次咧上街示威抗议，一就叫梁振英落台，二就就住个国民教育。嗱，你睇到个国民教育嘅，而家梁振英咧就话唔可以撤销呢个国民教育嘅， 因为撤销等于禁止。 啊，其实咧从来你整一个委员会都叫开展啫。啊。都唔系叫做实行啦， 有3年啦嘛，佢话 咁而家叫你撤销个开展啫，咁啊点会禁止咧？就呢啲嘢大家都明嘅啦，啲而家嗱梁振英讲嘢，大家都冇气啊，即系冇气去驳佢啲歪理嘅吓，即系佢嘅思歪有理由嘅，佢根本思想就歪咗一边嘅，讲啲嘢咧 个字歪字啊，不正， 思想系歪理嚟，你佢讲啲嘢咧，你亦都无谓驳佢，因为冇得驳嘅，嘥时间，点去到个地步？嗱，你睇到嘅，你而家连啲名校啦，都搞呢个国民教育啦。嗱，加洛萨圣心学校，嗱呢啲名校嚟嘅，啊，搞咩咧？2年级常识科教唱国歌，学生要分享啊，唱歌时候嘅心情。你谂下啦， 如果教你唱国歌，教完之后你要讲下你嘅心情嘅。 梗要啊， 我问你啊， 好开心啊， 林小朋友，如果你想攞高分， 系 你点讲啊？哎呀，好闷啊，首歌好难听啊，唔知唱嚟做乜啦？咁抑或你话啊，好感动啊， 好兴奋 啊，咁你点？ 激昂啊！ 咁林小朋友，如果你想攞高分嘅话，你点讲咧？你点答咧？林小朋友， 系咪好感动咯？ 咪就系咯，嗱，咁啊，圣公会伟伦小学。中国语文课程咧就以加强学生国民身份认同作为目标，啊，直情咧教中国语文咧，啊，定咗个目标出嚟，就一定要加强学生嘅国民身份。 嗯， 好啦，奉溪廖润心纪念学校咧就使用教育出版社，我哋都介绍过噶啦，个中文教科书教导学生睇到国旗嘅时候咧，要流露出神圣嘅目光。啊，仲要同支国旗讲嘢许愿添嘛？话俾你听，而家原来国旗成为许愿树啊！话俾你听，啊， 我都唔知咩叫神圣嘅目光。我 如果我林村嗰棵愿树，搞到而家都一棵假一棵真噶啦。 啊，真嗰棵唔俾人掉嘢上去， 不如整支国旗喺度，啊，又整个整啲围栏围住个圈俾人我嚟做许愿咪得咯？ 一掉上去有个国歌就会播啊！ 咪许愿咯，掟中嘅咪播奏国歌咯，嗱，咁天主教又话天主教唔教嘅，圣安德勒小学音乐科咧，第一堂咧就学唱国歌。嗱，咁我问你啊，呢个问题就系话，你话唔撤销，啊，撤销咗等于禁止，而家咪真系喺度暗度陈仓。而家所以话咧，啊，任何人以为上一次即系喺呢个政府总部公民广场 冇 抗争行动系胜利嘅话， 系啊， 又认为行咗一小步嘅话咧，对唔住，系梁振英行咗一小步喺国民教育嗰度，佢行咗一小步啊，就系而家渗透啲学校。我而家仲好啦，啊，你班友玩嘢啊嘛，我同你玩。啊！我而家撤销嗰个咩三年期，啊！我任内咧一定唔会 撤销三年，即系可以话即刻要做噶咯。 如果梁振英嘅逻辑就 系 啊， 系啊， 撤销咗三年等于即刻要做啊。 以前有个三年期啊，而家冇啊，啊！ 所以咧，嗱，以为自己赢咗，要行咗一小步嘅组织，真系唔可以松懈嘅。 系。 一定要遍地开花，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罢课。你一日唔罢课咧，呢个咁嘅国民教育咧就会渗透，好似 cancer 咁咧，就渗透到全香港大小学校噶啦。嗱，你啲学生咧就一定会咧啊被洗脑噶啦。 系今日城市大学就系罢课噃吓， 有8000人参加啫嘛，8000人， 亦 话城大1000人，就唔系8000人， 1000人，估计1000人参加，估计啊吓。 大课 啊， 嗱， 咁到时候嚟10000人都唔定嘅 吓。梁振英咧上咗任以嚟咧，啊，真系怨声载道，100日佢都难过。你睇下9月份做咗2个月，即系60日嘅成绩表咧，就话佢嘅信任程度咧系8年以嚟整个特区政府、特区行政长官最低嘅支持度个政府。咁 咪 点样行落去咧？嗱，林恒子今日写一篇啊，就讲到呢、這个啊，梁振英同立法会嘅关系，同埋立法会多啲激进派喺度咧。 啊，连 林恒子一个咁保守人，咪点办啊？认为好事嚟噶。 今日林恒子专栏咧，就由日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宴请新一届立法会议员讲起。咁佢话行政长官宴请立法会议员咧就系沿袭港英旧风啦。咁不过啊，过去嘅港英时代话行政立法机关个关系咧系指行政局同立法局嘅工作关系。而回归以后，董建华初试提升，大展抱负，猛然推行咗政治官员问责，就乱咗旧日纲常。曾荫权喺行政系统嘅旧轨迹同埋问责官员嘅半部长制之间权宜用事，早已经将行政会议嘅功能废个7788。原因系有咗问责官员嘅存在。咁过去港督会同行政局所主导嘅政策启动权，已经转到行政长官会同佢所委任嘅政治官僚手上啦。基本法规定的行政主导，自此在半明半暗之间已经变为行政长官主导。 梁振英一方面是不太熟悉，另一方面也都并不特别尊重公务员系统的旧有运作，甚至有可能好像他的前辈董建华那样，认为干部即是公务员做事是过多繁文缛节，蹉跎岁月，妨碍开展分秒必争的新政策。更重要的是过去政策出笼是自下而上，是政策科公务员按各部门的接触和研究摘要几实和建议写成政策报告，等港督会同行政局议员去定夺，再经过法律草拟，经立法局的辩论通过或者否决。自从行政长官倚重问责官僚施政，政策的制定自上而下这种倾向已经慢慢盖过旧日自下而上的流程了。过去行政主导的体制已经被董建华的半部长制压过稀巴烂了，而曾荫权就凭着个人对昔日制度运作的认识而维持了仿古的行政主导。到了梁振英又非常自然地漠视了公务员系统向来有的运作模式，暴露了很多所谓无规无矩的言行。林恒子认为问责制已经是难以逆转的既成事实，而实行官员问责之后，权力集中到政治任命的非职业官僚手上，他们既没有健全的政党支持，政事能否凭着这些临时演员的识见和经验做得出色呢？梁振英表示设宴的目的是要体现当局和立法会的重视，并希望行政立法共事有好的开始。但是林恒子说行政与立法能否和衷合作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由梁振英这两三个月的作为，大家清楚看到政府行的是行政长官而并非行政主导之政。梁振英为了加速实现竞选诺言，向选民交功课，特别是向工联会和民建联邀功，不单止公布几项新政，而且发出一个要求在100日内可以赢取市民好感可以攞分的电邮，限时限刻要各政策局官员汇报工作情况，以便新政府能够在上任百日之际公布更多他以为足以令大多数香港人改变对他的负面观感的新政策。政府任命官员上任之后就向各政策局追讨这个新友，这种做法当然就破坏了行之多年并证实有效的制度传统，而由上而下的催逼究竟是强化抑或是疏离了行政长官和公务员系统的合作呢？林恒子认为行政长官急于求成的连串措施都未经行政会议咨询和立法会辩论通过立法的程序，是由倚重制度转向依靠人治的开始，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在政治上一心一德，所谓齐心，正正就是专制的基础。政府施政若果要众口一词人人叫好，那这个必定是高压统治之下弊病重生的不幸社群。现在人治的痕迹初见，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之间能否合作无间并不乐观，亦都不重要。反而林恒子说他忧虑的是制度化传统的消散，人治色彩日浓。在这种情况之下，议会有清晰强力的反对声音，加上勇猛敢言的传媒，才会对人治起到牵制和阻压作用。 9:21大班，咁啊真系喎，系按照林恒子嘅分析就要嘅，勇猛敢言嘅传媒 ，DBC 一定系啦，系嘛？ 勇猛敢言咧、就好容易得罪人嘅， 系即系得罪咗啦。 叫做事穷节乃言 啊！ 嗱，我同民主党嘅交情咧，系追溯到咧，1989年1964开始嘅，20多年交情， 嗯。 因为我写一篇文、 嗯、 一篇分析的文章，认为何俊仁在一个超级垃圾区议会那个胜利呢、完全是这个中联版投桃报李。其实那篇分析文章很简单，他们可以去驳的。其实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配票、 可以配而佢哋唔去选择配票， 即系唔去帮啊刘江华， 佢唔去帮刘江华，我冇话到佢哋系你同呢个中联版有任何交易，我只不过话佢弃居补税。今日李柱明其实喺一周刊篇文章咧，都有分析刘江华落败嘅原因嘅。就系佢李柱明同我嘅睇法有少少唔同啦。佢就认为佢哋应该保，佢哋要保啊李慧琼。所以就弃啊刘江华，但我都同意呢一点，我亦都系讲呢一点。只不过我同时讲多一点咧，亦都系咧要保啊何俊仁呢啲温和民主派，去破冰之旅入去中联版啊暗室谈判。我只系一个分析嚟，你可以唔同意嘅。但系你唔同意之余咧，唔好讲交情嗰啲冇情讲嘅政治系好邋遢嘅。一早我同你民主党都冇乜情讲噶啦，由领汇事件开始啊，你民主党就支持领汇上市嘅啊，领汇事件开始咧，大家都冇乜两句噶啦。但系咧，你都唔使走出嚟用啲恶毒嘅语言嚟攻击我，倒翻转头咧，你话我阴毒啊、抹黑啊咁。嗱，而家咧你就杯葛我哋 DBC， 喂，我哋 DBC 即系我讲风波女茶杯由商台嘅时候，俾共产党、俾民建联、俾曾玉成嗰啲杯葛咗十年八年啦。你而家同民建联有咩分别呢？因为人哋批评你，你民主党就去杯葛 DBC， 就杯葛我同阿林毓华啊。佢未必杯葛阿小班㗎、你话杯葛 DBC 又唔啱 㗎。 正话我哋打电话俾阿辉哥，打咗电话俾阿张文光。打咗电话俾何俊仁就冇打俾张文光。打咗电话不过都有打俾张文光，不过唔复嘅嘢。亦都有打俾李永达。有 Jackson 嗰阵时呢就扑到打入嚟。好啦，而家反面啦。何俊仁讲咩呢？佢话而家去到一个地步呢，就人身攻击冇咩好倾。而家人身攻击系你何俊仁人身攻击，我话我阴毒啊。系你刘慧卿人身攻击我，我冇人身攻击你哋，我系一个分析。我话中联版投桃报李啊，唔去配票俾刘江华啊，间接令到你可以攞到呢个席位。呢个我分析你，你唔鍾意你嘅问题。你就唔使出嚟帮中联版讲嘢。佢话喎，如果中联版配票咁叻，香港嘅选举就冇意思啦。哇，系人都知道啊！今日李柱明啊，嗰篇文章，佢哋嘅创党主席对中联版配票，亦都作出一啲评论、一啲分析。即系你何俊仁为咗否定我讲嘅嘢，就直情否定咗中联版配票，就帮中联版涂脂抹粉。你更加令人怀疑你知咩啦？何俊仁，你哋咁嘅做法唔紧要。而家中联版打击紧我哋，你呢个民主党，你唔去啊帮，即系你唔去帮我哋，唔去支持我哋对抗呢啲咁嘅国家机器，你倒翻转头助纣为虐，你以为你杯葛我，我哋会少咗听众咩？你以为你民主党啲人唔打电话嚟，我瞓唔着觉咩？你以为我喺街见到你何俊仁唔睬你，我会好唔开心咩？喂，不知所谓，即系民主党去到今日咁样，直情系腐化堕落嘅。即系你可以杯葛呢个传媒，人哋写一篇文章，俾机会你去回应，你放弃咗呢个机会，就倒翻转头咧，就玩杯葛。呢个咩党嚟噶？真系可以执笠啊！而家我真系倒翻转头咧，抵俾人闹嘅。即系我咧喺选举期间话要求啲选民根据我的立场顾全大局。喂，原来民主党人真系咁鬼恶死嘅，你有咩办法？有班选民对佢哋咁怒气，要脾气，要脾气佢哋甚至乎我为咗顾全大局咧，都俾人抨击埋。我而家明白点解，即系而家身受其害咧，终于了解咗。唔紧要嘅，嗱，你杯葛我哋唔紧要。嗱，由今日开始啊，辉哥，我哋唔好主动打电话俾民主党。但系我哋嘅电话18721111 开放嘅电话， 我自己嘅手提电话，甚至乎我啲私人电话你嗰班何俊仁啊、张李阳集团个个都有嘅，你随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但我就唔会打电话俾你嘅即系我唔会自取其辱但你如果民主党中意打电话嚟，我哋 DBC 任何一个节目，尤其是我哋呢个节目，一定优先处理。 唔使你交流委费。你明唔明啊？即系我真系唔明啊！呢个系咩党嚟嘅？呢个真系何俊仁呢个咩人嚟嘅？佢衰过曾玉成，佢衰过谭耀宗，你明唔明啊？我真系未见过，我谂都谂唔到民主党今时今日会腐败堕落到咁嘅地步嘅。即系你可以杯葛传媒嘅任何传媒。我觉得民主党都唔可以杯葛任何信念啊，对民主有信念嘅人，支持民主、支持言论自由嘅人，就等于李柱铭当日喺遮打公园讲嗰番说话，佢话大班你口臭啊，但我撑你，我撑你口臭嘅权利。喂，所以点解民主党嘅堕落呢？你系明白嘅。 嗯，呢、這个胸襟系咪你先啊？ 佢嗰种堕落法呢？你是想不到的，你明白，是令人实在令支持过民主党的人痛心的。 嗯。 当日我被余真炒鱿鱼，其中一个理由，余真在 Conrad Hotel 开个记者招待会，其中我有一个罪名，就是说我和民主党李柱铭女影外合。这个都是我当日被这个商台封咪，而余真借用的一个借口，当然这个不是理由啦，我亦都不需要怨民主党。但问题是人家用这个理由话，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和民主党过去的关系的密切，可以令到余则要拿这样东西出来公开讲，就话郑经翰啊在主持风波里的茶杯的节目里面啊和这个民主党的李柱铭女影外合，这个是其中一个罪名来的。啊！我都唔明民主党而家堕落到咁今日嘅地步咧，我祝佢好运咯。即系未来五呢四年 ， 我哋一定会监察每一个政党，亦都包括民主党在内。当然，因为一定要监察住佢嘅，因为嗰个关键18票喺呢个分组点票里边咧，只要任何一个民主派所谓民主派，包括民主党嘅议员，如果佢哋变节嘅话，如果是妥协的话呢，那个关键小票目关键就冇咗㗎啦，因为你睇到㗎，而家啲建制派已经磨刀霍啊，讲到明啊，要想尽办法霸晒嗰啲关键嘅啊立法会嗰啲事务委员会主席嘅职位，亦都要防止民主派啲激进派呢拉布嘅。嗱，而家人在做嘅天在看，嗱，我话俾你听，我哋一定夹住你民主党㗎。但我哋唔会杯葛你，电话就1872111，佢随时可以打电话嚟。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午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日本共同社报道，早上再有一艘中国船驶入尖阁诸岛，即是钓鱼岛附近的水域。昨日有12艘中国公务船驶至钓鱼岛附近的水域，包括10艘海监船和2艘渔政船。其中3艘船驶入距离钓鱼岛12海里范围，被日方指是进入了日本领海。政府推出打击北区水货客的新措施，今朝在上水港铁站彩源路出口，平时最多水货客聚集的地点仍然有20多名的水货客，但有街坊指人数已经比平日少，今朝的道路是畅通。港铁站的职员指现时未到水货活动的高峰期，暂时未需要加强人手应付。港府跨部门会议提出的新措施，包括警方会加强对水货客引起阻街和滋扰的执法，海关增调海口岸的人手，以及派便装人员收集情报。入境处亦都会检控伤情证水货客，以及知会内地当局注销他们来港签证，亦不排除会拒绝怀疑水货客入境。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专访的时候表示，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早前冇公开露面两个星期，是因为游水的时候整伤背部，现时已经康复并重新投入工作。董建华说，相信中共十八大在下个月举行，习近平将会毫无疑问成为下一届中国的领导人。他又说，根据过往的经验，相信国家主席胡锦涛仍然会担任中央军委会主席一段时间。董建华表示，中国领导人的健康情况并非公众的议题，相信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情况会有改变。体育消息，欧联分组赛展开， A 至 D 组球队率先亮相，两支的英超球队分途出击，有不同遭遇。身处在死亡 D 组的曼城作客皇家马德里，下半场69分钟靠前锋迪斯高打破满局，但7分钟之后被皇马的马歇路追平。虽然曼城靠高拉洛夫85分钟一度反先，但皇马最终凭3分钟凭宾斯马和基斯坦奴朗拿度的入球，令曼城输2-3。至于 B 组的阿仙奴作客法甲的蒙比利埃，先输一球12码之后，凭普图斯基以及谢云奴的入球，2-1反胜对手。看看港股刚刚开始的表现了，恒生指数现在是报紧20630点，升28点，国际指数是报9709点，升25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咁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咧，排翻到北角码头咁远噶吓。咁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暂时正常嗰只嘅。咁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嗱嗱声啊走埋过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骏发花园。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啦。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方向收费广场啊，车多噶。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好啦，呢分钟回复翻正常。常嗰只噶吓，嗱冇错啦，国民教育一日未撤回，一日都有啲手未跟噶。嗱，大家利是讲句啊，即系身体里面咧有嗰啲瘤咧，啊你唔好理佢良性定恶性啊，总之你唔撤佢硬系唔放心噶嘛。仲有啊，撤咗都要留意住佢噶，即系嗰啲学校咁咧，嗰啲课本啊，大家都要及到实，分分钟啊翻几页啊，有啲红色渗出嚟噶，都咪话唔惊啊。喂，咁十月份啊，仲要留意咩咧？就系、是、留意立法会啊，所谓打正嘅民主派嘅旗号嘅党员啊。睇下佢哋嘅转态方向去咗边啊！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声语。 伦敦奥运男子山地单车赛，陈振兴最终以1小时41分59秒首次完成7个圈嘅赛事，成为佢职业生涯最难忘嘅赛事。 我多谢嘅人真系好多好多，冇钱买单车开始，我啲朋友借俾我啦，其他零件啊 support 我啊，帮我啊，教我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系由理财理人生嘅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仔女升小学，点样父母先最快乐？揀乜嘢学校先至可以达成心中梦想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寿请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 留意逢月尾嘅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嘅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 一齐踏上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有个后任嘅立法会议员预备咧喺新一届嘅立法会提出几项嘅动议，包括啊要我哋撤回呢个德育及国民教育，又对老板你妹积极回应咧反对国民教育团体嘅诉求，提出不信任动议啊！ 冇我份， 你就想啊吴局长，佢又认为你咧喺德育及国民教育嘅问题上面处理失当，摩斯民意，要你引咎辞职啊！ 吓，唔系咁大镬啊！ 我哋强烈质疑咧，呢一个科嘅目的系政治灌输同埋洗脑教育，促请政府立即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第二点，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喺呢个问题上面冇积极去回应反对者嘅意见，我哋对梁振英先生表示不信任。第三，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先生喺呢个问题上面嘅处理严重失当，亦都漠视民意，我哋认为吴克俭先生应该需要为事件引咎下台。 定啲嚟，定啲嚟！唉，而家出面市区又挂住反日，新界区又挂住反水货，冇人记得我哋呢啲嘢噶啦。 我小朋友凑佢翻学啦，或者有时出街啦，佢哋啲水货咧系唔会理你感受嘅，横冲直撞。咁所以咧，我要照顾小朋友，我就通常会好会避啊，会担心呢样嘢多啲咯。物价嗰啲一定系高咗噶啦，同埋买唔到嘢啦。譬如话小朋友好多年前已经买唔到奶粉噶啦，已经。可能要去到大埔啦、沙田啦，先买到奶粉啊！ 系啊系啊，冇人会记得噶啦。 啊，最近又话咩光复上水站，一阵间又话光复钓鱼台，唉，真系多事啦。系咧，吴悭剑啊，嗱，今次大陆反日示威咧，对我哋推行呢个国民教育啊，有冇影响嘅咩啊？ 报告特首，当然冇影响啦，而且仲可以俾啲香港学生睇到爱国嘅力量有几伟大，招你爱国。可以周围破坏， 系啊系啊， 仲有添啊！佢哋食饱饱日本寿司之后，只要讲句祖国万岁，又可以咧唔俾钱走咗去啦！ 啊，对啊对啊！ 如果见到啲日本车，仲可以叫埋小朋友一齐打街霸咁打鬼散佢哋啊！ 系啊， 冇错。嗱，香港啲学生咧，应该要多多学习。呢啲就系国民教育嘅好处啦嘛！ 啊，系咧，老板啊，你座驾好似系日本车嚟噶，要唔要揾人24小时保护住佢咁咧？ 唉，咁又唔使，又唔系喺大陆。不过唔系啦，为咗俾人知道我几咁爱国，叫阿爷运翻部国旗牌落嚟，因为我系爱国爱党噶嘛！ 前奶，前奶，前奶。 9:44，咁咧，我哋网上咧有朋友嚟嘅俾意见我哋咧，就系话咧系民主党咧吓，就系伪民主党咁啊，咬牙切齿就咬呢个社民连，唉，真系 唔使讲呢啲嘢啦，算啦。不过咧有个老友记咧喺个 Facebook 嘅留言咧话，其实保安局局长咧应该去探访啊被砸嗰两位日本人咧，我谂呢个都几好意思嚟， 系 啊，即系表示我哋香港人咧。是文明的。 文明啊，我哋唔应该咁样去吓。同埋呢两个系香港做生意嘅人嚟嘅，真系。 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嚟自广州嘅蔡生， 蔡生早晨。 系你好，你好。 啊，蔡生，广州而家个情况点啊？ 冇冇，我哋乱七八糟。 你惊唔惊啊？你 即系啲人咧借啲耳发泄嘅啫，我觉得啊，即系琴日都哎呀塞到冇办法啊，又冇办法咩啊，真系啊，要周围发晒短信，即系叫啲人咧，即系坐交通工具，唔好自己开车，唔好去即系。体育西啊，嗰度嗰啲附近啊，嗰啲 即系市区系交通系挤塞吓。 有动乱啊， 封路啊，周围封路啊嘛，主要系花园酒店嗰度，即系好， 因为领事馆喺嗰度，日本领事馆嗰度吓，系。 系啊，咁好啊，因为咧，我头先我一路都听啲机人都听啊，大班讲啊，即系一路咁样，即系我觉得我自己都几蠢嘅啫，一路因为以前咧我都冇乜发，即系冇乜留意到咁啊，因为当时我哋系有多少任务嘅，即系成日都会即系叫即系话用啲影响力帮手，即系叫啲人去拉票啊，成日都有做呢啲咁嘅嘢嘅，咁以前咧都一路系即系帮民建联啊同埋工联会嗰啲拉嘅，但今次即系就都冇乜怀疑到，就真系事实上都话区议会嗰阵时候咧。叫幫手即係投即係投就最緊要唔好投阿陶謹申就得㗎啦咁樣。咁我唔好為因為得五個位好正常喎，咁啊梗係啦，咁啊今日求其梗係整一個 即係完全冇懷疑呢樣嘢㗎。咁啊，咁啊，即係通常一般人都係咁照做啊，即係到時候話幫手幫手， 要 入翻去，即係用呢啲，因為我哋都係做緊傳媒嗰啲嘢，咁都通常都有多少即係實多多少少有呢啲咁嘅，其實都正常都任務嚟嘅，都係都咁做㗎啦。咁但係咧，老五聽阿大班咁樣講嘅時候，覺得咦，又好似係因為收尾知道咗阿陶韻生一定係唔冧得㗎啦，咁樣變咗喺個五個之中咁啊要。即係要去揀咁，即係由個分析得好有道理，即係因為始終我哋自己啲即係國內都知做好多嘢，即係唔能夠做得太明顯。而家倒轉頭，我反而覺得咧，嗰十八隻咧唔係你哋好彩，而真係其實係即係有意識係俾佢哋控制翻咁樣嘅。即係呢個我反而我會相信呢樣嘢。通常咧啲嘢有一樣嘢咧，就做得好絕嘅，即係唔會做得絕曬嗰陣時候咧，就一面倒 必反啊嘛 即係所以咧，即係呢十八咧，即係其實咧就係亦都係我感覺即係而家聽阿林生乜啫，一路唔係因為哎呀好彩啊咁樣， 唔係嗰度都係好彩嘅，但我哋講緊就係呢個超級區議會嗰度係功能組別嘅，嗰度就唔係十八席嘅。嗰度就係 唔係我講緊十八席嗰度都係， 即係你覺得嘅，你覺得嗰度都係。 哇！如果係咁就真係神通廣大真係啊！ 即係我呢個我哋覺得啫，咁都可以咁樣去，而且正所謂嗰幾個容乜嘢啫，即係控制手上，即係好容易，即係話有即係啲重大嘅嘢可以即係叫佢哋即係有啲，如果唔係嘅情況底下，作為一個花瓶咁樣，即係等啲人即係唔好有一種太過之即係你 即係呢個就毛主席講嗰個叫反動派咯。即係你一定要扶植一啲反動派咧，咁樣先至令個社會安寧。 又唔好太激，好似嗰邊嗰啲咁樣。 呢個分析咧就令到何俊仁咧就好興嘅。你啊，你如果再講咧，何俊仁仲興添。 唔係，我而家冇講過，我都冇話鬧佢，其實都冇必要鬧。但我感覺即係你分析，即係本來我一路我都冇乜覺得，即係因為。即係，但我再配合翻，即係平時叫我哋就咁，但係今次就只係講話唔好投龍，我好自然，梗係 你有機會你啊聽下四點鐘啊阿 Q 仔主持嗰、那個， 唔使講啊呢個 嗰個叫做咩？政治經濟學咧，可能學得多啲嘢添。好多謝電話，蔡生啊， 多謝曬。 嗱，我哋電話旁邊位劉生啊，劉生早晨， 係早晨啦，劉生啊，林伯 早晨 啊，就啊。你而家仲有冇揾到个证据证明去民主党系呢个即系接受共产党俾佢任务咧？ 我冇证据噶，我亦都冇咁讲过噶。我只不过话中联版送个礼俾佢嘅啫，佢都唔中意啊！我冇证据噶，我完全系分析嚟噶。 系嗱，我俾我睇法你啊。 系 你记唔记得通过咗嗰个政改方案之后咧？嗱，民主党咧就。聲稱咧支持政改咧就得到黨內大多數黨員同埋呢個選民支持啊！咁但係點解投完票之後，那個副主席劉慧卿咧走出立法會之後咧，唔係同支持自己嘅選民同埋黨員握手喎、啊？ 嗰張相好經典嘅，咁嗰張相就走咗去工聯會嗰啲示威者嗰度揮手。 嗱、啊，證明 呢張相害咗佢嘅呢張相其實係 唔係害嘅？證明咧，佢係完成咗中聯辦俾佢任務之後咧，落極忘形咧就露出馬腳。 咁呢個都係分析嚟嘅。呢個都係分析嚟嘅啫。 我而家諗下，佢又喺前線加入去民主黨，嗰陣時已經有嗰個安排，唔係點解會支持領回上議啫？ 唔係有一樣嘢我都要講嘅，劉慧卿咧，我都同佢好熟嘅，都係曾經係好朋友啦。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喺領回嗰度咧，佢因為啊陶君衡支持。我哋啦，即系支持我同阿大舅同埋阿长毛反对领会上市咧，佢哋个前线系将阿陶君衡个秘书长个位咧，系剥夺咗嘅。嗱、啊，即系呢样嘢我就好怒气嘅当时，啊，即系我都可以讲翻历史俾你听，佢哋啊，即系刘庆兴就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即系而家讲开系讲嘅，如果唔系咧，我啲旧事我都唔提噶啦。即系通常有啲嘢咧过咗我就过咗噶啦，不过而家呢班人其实真系。太离谱啊！你明唔明啊？用翻刘慧卿嘅字眼啊，离谱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又话我恶毒，又话我阴毒，又话我人身攻击，我几时人身攻击过你班人先？ 嗱，你头阿大班，你头先讲过咧，佢哋好似有嗰啲咩妄想被迫害症啊！我其实话唔系啊，佢系俾你督爆咗、扯烂咗个面具啫。 系 嗰啲叫老羞。 唔系而家有个咁客观嘅效果噶，你俾人觉得佢真系老羞成怒嘅。 老羞成怒啊！ 唔系呢个系噶，呢个系一个客观嘅效果嚟嘅，呢个系。 嗱，我仲可以话俾你听咧， 佢第日咧就俾多顶帽你戴，就系话你收咗共产党烟嚟分化佢哋民主派，即系好似屈下郁文咁啊！ 我呢个就唔敢嘅，呢个我就担担心。 你黄楚标嗰啲咪红色资金？ 我咁唔紧要，因为我哋都就嚟，因为我哋呢度就嚟执笠啦，所以证明事实会证明我哋系忠啊嘛，唔系好似佢哋咁荣华富贵啊嘛，你明唔明啊？好啦， 刘慧卿翻嚟，你再同佢倾下啦。 多谢电话嗱，我希望啦，我哋礼拜四佢就翻嚟噶啦。咁刘慧卿咧？啊！睇下佢系咪学阿梁振英当年避咗唔同佢啊公开辩论咯，即系当日嘅啊当日嘅刘慧卿系咪打到，即系今日嘅刘慧卿系咪打到当日嘅刘慧卿咯？多谢电话，我哋听听有位听众阿卢小姐讲讲水货啊，卢小姐你好， 卢小姐早晨， 早晨 系 系啊，你系水货客嚟嘅你。 我唔系， 我以为揾个水货客倾下，其实仲好啊，真系点啊？ 我而家搭紧瑞巴，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到啦吓。 听到听到，系你讲啊。 系啦，咁咧就系、是、我问我无论如何点系你 fans， 我今日都要驳你噶啦。 唔紧要唔紧要。 我嗰两日光复上水都有去。 嗯。 咁查实你今日讲话，其实唔明白点解要即系、就是、要查呢个进货中心，其实系有根据嘅，因为我哋嗰日咧系。真的見到進貨中心裏面咧，好多好多窗口咧係掛滿曬人哋啲即係嗰啲內衣褲啊， 哦，唔係嗱，咁你誤會咗我嗱。如果你我嚟住咧，梗係要啦。即係我意思話，如果我嚟做 要做物流 咧， 要做物流 可以管佢嘅。 系系， 你唔好搞错啊！如果嗰啲地方俾水货客我嚟做宿舍咧，就真系要取缔噶、 啊。 我支持你噶、我完全我只不过话做物流中心，你就冇得管佢，亦都好噶。如果你将佢啲人做物流。喺个车站度拱晒入去呢工厂大厦，你咪唔会塞住个车站咯？即系我嘅解决方法嚟嘅啫。 物流中心亦都本身其实水货唔系犯罪嘅工作，只不过其实而家呢样水货系唔系香港人做嘅，系大陆人做嘅。 系系。 咁嗱，我情愿真系俾嗰啲嘅攞中援啊低收入人士做，都好过俾特人做啊？点解呢个职业都俾人？ 因为始终佢哋人工平啲啊嘛， 唔系佢哋走一转到就可以赚成$100。 佢哋食水浅啲啊，即系对嗰啲水货嗰啲蛇头嚟讲， 又成立啦。但问题就系话，佢哋嘅品德实在太差，喺我哋嗰度咧系横行无忌啊。 即系佢哋梗系啦，挂住揾食就梗系觉得你啲人搭车你系左头左势咯。嗱呢样嘢就引起民愤嘅，其实佢啲人就唔识做咯。 不过系嘅，喺嗰、那个彩园村嗰边嗰个系嗰、那个的士站嗰度咧，咁咪有条天桥嘅。佢哋好多时候就真系系、真系摊喺晒坐晒喺地下度噶吓。 佢恶过你啊！佢哋恶过你啊！ 呢个喧宾夺主。 我仲有咧，车站嗰度就仲有一个问题就咧，有好多档嗰啲系电话卡啊，嗰啲又长期摆度嘅，嗰度都系阻咗好多地方嘅。仲有咧，嗰啲系单车泊车位又系啊，真系食环住真系要做啲功夫，真系。 全性质嘅，佢哋放晒哨噶啦，已经系佢集团性质嚟噶，佢唔系单一个水货，两个水货十。 我呢一定系集团噶，如果唔系集团做唔到啊，你过唔到关噶嘛。你试下你带一箱箱嘢上大陆睇下拉唔拉你啊？ 因为我哋好 即系内边有人接应，好明系真系 啊，或者系买唔到嘢噶啦，系失罚得好紧要，所以 咁今日嘅情况点啊？卢小姐，你觉得？ 我就影咗相嗱，讲真，佢哋都系人齐嘅， 系咪收敛咗啲啊？ 系 冇错，但系因我影晒相噶啦， 你继续监察啦，帮我哋摆上 Facebook 啦，好唔好啊？ 有 好啊，多谢你卢小姐啊，下一位听众啊，冯生，冯生你好， 冯生早晨。 早晨， 你好啊，冯生。 其实我想讲嗰啲水货咧，其实个水货要分开四类型嘅。 系系。 第一类咧就好简单，就系普通嘅日常用品。 日用品，系。 嗰啲咧其实就无可厚非嘅，即系大陆人落嚟买，咁买啲好嘅都应该嘅。 系。 但系第二类咧就好似酒啊、药材啊嗰啲，好似花旗参啊嗰类。 系。 咁仲有一类型咧，就系嗰啲电子零件。 电子零件系啊，系。 嗰啲都好多， 好似电脑啲 CPU 啊嗰啲咁样吓， 系啦，冇错啦。咁最后一个咧就是、最危险嘅，就系嗰啲化工药品。 嗯， 经常咧就喺一桶桶或者一箱箱就经过港铁咁入大陆嘅， 唔准坐，唔准带 嗰啲危险品嚟嘅，会唔会系嗰啲吓？ 系啊，可以咁讲，有啲系仲系氧化物嚟嘅添。 哎呀， 咁我曾经 咁你睇到就举报啦，即刻。 我打个电话俾九铁噶，听完咗就当废物。 你下次咁啦，嗱，你下次打俾我哋啊，好嘛？ 我呢啲我咁啊会知咧。其实而家牵涉嘅点解而家呢啲咁嘅水货客太多， 因为中国呢有样嘢真係健全咗啦、嗯、因为捉嗰个以贵货嘅走私呢佢哋而家捉得好严。 咁而家就变咗喺变咗 马艺搬啦，就喺马艺 搬啦。马艺搬啦，其实而家香港政府只要做一样好简单嘅嘢、嗯，你要坐九铁上去嘅，你带埋你嗰张购货单， 嗯嗯， 先至先可以买到车飞上，咁啊解决咯，好简单啫嘛。你带埋嗰啲咁嘅 CPU 或者嗰啲零件上去嘅，带十几个，喂，你张单据喺边度啊？ 哇，冯生，你呢个提议好似我哋去外国度咧，作为旅客要退税嘅时候咧，要带埋嗰啲单同埋， 可以你带埋单据，你先可以离开，搞掂咯。咁你咪坐唔到车咯，你冇单据唔准买飞。 多谢啊，冯生啊。咁我哋最后听一位听众电话啊， 阿林生你好， 林生你好， 喂， 阿老林点啊，老林点啊？ 早晨，早晨， 你好，你好， 系，陈大班好，林 Sir， 我系，大家好。 一招搞掂啦，一招已经搞掂啦，拱北已经冇啦，澳门拱北已经冇啲情况。 即系澳门嗰边冇嘅，系 拱北已经冇啦，你根本纸盒都唔使带啊。 嗯， 点样搞咧？佢哋点搞咧？佢哋 嗱，你好容易搞啫。嗱，你叫佢参考拱北啊，使乜搞咁多啫？拱北嗰边已经截晒啦，冇啦，根本搞咁多嘢多鬼事嘅。你根本你十招都冇用，佢一招已经佢拱北嗰边海关一三日冇晒啦。 系， 即系最紧要你嘅意思， 即系内地海关， 即系内地海关去执法。 系咯。 咁所以我咪话梁振英要打个电话俾汪洋咯。 汪洋冇用嘅。佢海關總署汪咩樣都唔同， 係啊，嗰、那個係啊，係啊，嗰、那個聯邦政府啊，嗰、那個中央政府管嘅係，咁啊要 海關總署嘅唔關， 咁啊唔掂啦， 屁事啊！ 梁振英唔掂啦，咁去北京冇料到噶佢。 海關總署啦，係攬到一招咁啊，驗曬啊，仲攬多嘢啫。你同佢講啊，你海關總署啊，唉，搞掂啦。 好，多謝電話， 多謝你。 而家 OK， 希望梁振英聽到啊，點醒咗你啦，我哋嘅聽眾啊。 而家梁振英都話要揾中央政府出面噶啦。嗱呢單嘢咧，其實如果內地嘅海關執法嘅話咧，因為老實講，大水貨你要打税噶嘛。你即系避税，要咪谂下加拿大啲海关，哇！你喺香港架机一落，哇！如狼似虎喺个海关大堂嗰度夹住你啲中国人，啊！一有啲咩唔对路，就走埋 你去隔篱房倾下偈先， 就抄嘢噶啦，跟住就打税，啊！跟住仲要去埋你屋企保险箱开埋去，应该学加拿大海关你搞掂噶啦吓，即系你话如果中国政府系，即系我哋中央政府啊，如果喺深圳啊。关口嗰度严厉执法咧，就冇水货客噶。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即系话俾你听咧，呢个系地下经济嚟。 系 呢、這个完全系一个地下经济嚟嘅。啊，咁所以 咁会唔会因为我哋海路嗰度做得太过，即系嗰个堵截得太成功咧？啊，以前有好多大飞飞嚟飞去噶嘛，咁啊唔使喺个陆路嗰度咁做啦吓。 咁到话而家打击走私啊嘛，咁而家打击走私就将走私化整为零啊嘛，化整为零咪变咗水货咯，啊水货就走法律啦噶嘛，啊问题都系要打税噶嘛，你大家去美国加拿大就知啦，你带乜嘢入口都要打税，都要报关噶嘛，咁如果中国海关系 仲有一样得人惊咧，就系佢哋嗰个关口咧，嗰个系有佢哋嗰张系所谓价目表嘅。你唔可以话我呢样嘢系一百蚊美金， 唔系你讲噶， 系啊，佢话噶，佢话呢个系200蚊嘅，咁啊照嗰个价钱打税。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够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最劲流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十点，支持 DBC 还清于民，而家去惠康或吉之岛买两盒最劲流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100 分类广告。